特朗普的新措施是以儿童福祉换取政治本钱。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1点，跌168点，成交金额1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7点，升4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2升6毫，盈富基金26.8跌2毫，中国平安90.8冇起跌，吉利汽车11.64升6毫，美团点评69.7升9.5毫，中移动65.75跌2.2。建设银行5.76跌1仙，友邦保险76.95跌5.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9.516，瑞士法郎7.987，澳元5.313，加元5.899，新西兰元5.023，欧元8.6957。每百日元对港元7.3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0638点，升19点。港金现价报140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42美元，卖出150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对开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啊一大车多啦，咁就系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提提大家咧，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嗰个快线意外咧，喺一个钟头前已经清咗场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大家可以行翻吐露港公路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仍然挤塞，龙尾擎天半岛。西隧去港岛方向系挤塞嘅，龙尾擎天半。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月观塘游泳池一段都还是断断续续慢车的，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月观塘游泳池开始是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刘浩峰，今年19岁，现在在中文大学读紧工商管理。我在小一的时候就认识了剑击啦，咁一直打到而家入咗港青，主项是男子重剑。今年代表了香港出席呢个亚青和细青的比赛啦，而在今年我亦都攞了大专团体冠军，代表中大。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嘛，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要报报天气先啊，好早佢出现咗啦，因为今日 29度气温，相对湿度76%咧，酷热天气警告竟然喺度咯， 系啊，即系代表住今日应该都会热力四射啊， 系啊， 系啊， 要 系咪？阿祖，我哋打定电话啦， 咩啊？ call 清洁姐姐嚟啊， 仲有消防嘅朋友可能都要帮帮手啊，系咪救救火？ 就系咯 ，I'm on fire 啊 ，I'm on fire 啊， 即系郭富城都要嚟噶咯， 要啦， 跟住仲有徐兴兴叫唤咯，唔系我讲真，咁多年我识咗阿田有7年以上嘅时间，我未见过佢朝早10点真系做紧风骚快活人， 系风骚紧嘅， 嗰个风骚去到个地步咧，一佢净系 keep 住 repeat 一句对白嘅，即系成朝，你真系好靓仔啊，跟住继续，人哋不论讲咩都好，你真系好靓仔啊。 所以如果咧，头先你话做咩啊？我同阿祖两个孙妹妹啊， 你系孙啊， 孙妹妹咧， 呢三个字， 嗱，你听我讲，如果真系有孙妹妹嘅话咧，前面嗰个都唔系阿祖同埋曾志豪， 系 而系我哋代远方嘅阿华， 系 作出呢一种咁样嘅。 远方有 几远 啊？ 哦，佢起码都系你屋企啊，而家仲唔系远方啊？头先佢而家咪办公室啦， 系啊嘛，佢出咗去啦，佢出咗去啦， 系咪？但系最大嘅分别系咧，阿华个位置啊，同埋头先。你見到嗰個靚仔嘅位置，即係爭好遠啊！所以講喺遠方係啱㗎。係 啊，你又啱，核心嘅外圍。 哇！佢去到外太空啊，佢行星都跑唔到啊， 真係冇辦法。你自己招工啦，嗱，趁阿華而家啱打開電視收音機，可能聽到就話做咩啊？我老婆做咩今朝要搵个阿姐嚟拖地啊？发生咩事？ 真系要啊！啲口水流到咧湿晒啊！ 你自己演绎。 你作为男士，你认唔认同我讲头先我讲嗰句嘢啊？ 唔系，系同意嘅，但系唔使 repeat 咁多次咯。 冇嘢噶， 佢踏出咗部机咁，你开记者招待会 咩？咁样，如果阿华打嚟问咧，佢话喂，真系究竟咩事啊？但我唔够时间，可唔可以简短讲？哦，好啊。发酵 系啊， 喂，你可以用呢两个字形容啊， 严重咁我讲， 唔系，跟住可能阿华就会话啦，吓咁严重啊，我有多少少时间，你讲多啲得唔得？三个字。 发老油 系啦， 喂，唔准再讲呢啲形容词啊！好嗱，第二句咧，你话听到我成日都重复咗。第二句我系同代阿华讲嘅， 边句啊？ 阿华靓仔咯，因为阿华佢话喺中环见过佢，话真系好高大靓仔噶。佢不停咁同我讲，我就入咗脑，我将呢句嘢就摆俾翻当时。 你谂住咁样可以兜得到？ 你当时点样回复翻阿华呢一个嘅查询先？ 哦，冇啊，冇。 你有冇认同啊？表示哦，咁啊， 冇质疑到系。因为真系靓仔，系因为今朝咧系啦，阿猪妈咧，靓猪妈咧， 系啊，真身靓猪妈 ，Heidi 朱海婷啊，我哋晨光其中一个环节啦吓。 就跟住咧邀请个嘉宾访问，咁跟住咧，哇，入到嚟直播室，其实我首先咧已经见咗好耐冇见过个 PR 噶，原来佢就系跟紧佢噶，系啦，咁佢就系咧张达伦，系啦，即系爱回家里面咧，即系讲紧之前第二辑嘅爱回家嘅时候咧，佢叫严谨啊，哇，呢个暖男角色咧真系一流啊， 佢叫咩严谨啊？ 系佢名，因为佢哋名。好搞笑嘅， 佢名叫嚴謹， 系啦，系个嚴律师嚟嘅，咁样，哇，一个暖男律师又靓仔又高大， 阿姐，咁佢个 friend 系咪 流口水啊？又有人， 系啊，唔系 OK 嘅，其实咧，你见到佢咁样咧，你戥佢高兴啊， 系 咪？即系点解一把年纪都仲有呢颗少女嘅心？ 系啊，真系少女心喎，又有， 同埋我谂佢自己都。估唔到咧，佢體內僅存嘅少女荷爾蒙係仲有嘅， 所以就少女嘅荷爾蒙發到出嚟俾阿華咯， 咁咪合理嘅喎嚇。 因為佢曾經一度嘅少女荷爾蒙已經俾咗阿華， 係啦， 上次咧， 已經俾一次啊，冇再第二次啦，係啦，除非而家又 keep 住好似嚴謹咁樣，張達倫咁， 係啦，嗰個咩 咩啊，到你亂啦， 上次 酸到隻眼蒙曬， 男士定女士啊？ 咧， 形容啊，形容啊！ 作为你嘅拍档，我好难帮到你噶。 边个？秦佩阿 Po 哥个女啊， 姜丽 姜丽文啊，因为记住佢咧，就亦都系癫晒咁样咧，就话见到阿呢一个 依健系咪啊？ 唔系彭于晏， 系 佢话佢见到彭于晏癫咗， 咁好合理嘅，因为。好多都会自称是彭太的嘛。 是啊，但他还要再颠多一格呢，他就说当阿波哥帮他这样穿针引线可以有视像会议倾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他说彭于晏问他说啊，咁你而家做紧咩啊？他说哦， 流口水啊。 不是他说我同男朋友出紧去，跟住即刻兜返话，但冇嘢㗎，我哋未结婚㗎。 即係你仲有机会㗎，阿彭先生系咪？我都仲追到彭太嘅。 呢句几正㗎，真係。但我觉得呢真情流露喎。似乎呢好多呢，即係如果你摊返开嚟讲呢，无论佢係 artist 啦，定係你话呢位乐富嘅少妇呢，佢可能一见到自己心意嘅偶像 呢。笑容嗰个笑啊吓。 係啦，佢都系会毫不讳言咁样同人哋讲呢，就话呢超越咗我老公。或者超越咗我男朋友，哇！即系冧佢嗰个情况冧到爆咗咁样。 我真系好想谂下，我有冇试过发癫嘅呢一啲嘅例子咧？ 即系见到你嘅偶像 系啦，嗱，我尽量你都知我 你有嘅，你见到啲皮鞋你咪发癫咯。 有啦， 系啊系啊， 我 系 尽量将我内心嘅兴奋系抑制住，因为我觉得咧丑样啊，唔可以 show 俾人哋睇。其实我入边系咩嗰啲小鹿乱跳啊，心如鹿撞啊， 你其实 花啊咁样。 其实我哋知道你中意边几个噶，你中意亲嗰几个都系外籍人士嚟噶。佢最冧 系 斯利啦，同埋巴达啦， 系啦， 系咯，佢一中意呢几个就癫咗，佢隔篱嗰个输咗， 而家仲有 B 啦， 系啦，系啦，系啦， 你咧，你见到你会唔会？你有冇试过呢啲即系有少少近 俾人哋投诉啊？ 情况系边个咧？ 嗰阵时我话好中意王菲啊， 系 系啊，不过跟住后来我又衰，我就讲埋出嚟话我以前中学。中意嗰个女仔就觉得佢好似王菲， 所以就暗恋咗佢， 系啦，跟住中伏啊，跟住俾我老婆听到之后咧，佢有冇搞错？到到而家几廿年，你仲喺度讲出嚟咁样？ 但你有冇机会见到过佢啊？ 边个啊？ 王菲咯，兼王菲啊？ 我有， 系咁你有冇？你哦咁，但系都系失控噶啦，系咪？ 我又冇啊，嗰阵时都有摆年纪啦， 观众嚟噶嘛， 观众嚟噶嘛，都失控噶。 嚟访问。 嚟訪問 阿 Mia Hong Kong 訪問啊！你知佢阿 Mia 唔得噶，你知啦。我一見到真女神，我就會怕醜噶啦。 哦，係啊，啊可能係男士 會怕醜。 我見到真女神，我會怕醜噶啦。到時我就會即係淨喺好遠咁樣。 係啊，我都係嗰種嘅。我學識咗多咗少少，就係如果真係譬如工作嘅關係啊，可以影到一張相嘅，我而家先至夠膽，可唔可以影張相啊？我以前係即係連呢個都唔夠膽、啊， 紅都面曬噶啦，到時都見到嘅話， 即係男仔收斂啲 啊， 唔係男仔又收斂。 似啲， 收敛啲，系咁讲，女仔就疯狂啲，又真系噶喎。 呢个唔系你计对上八十年代，你追阿校长之后第二次咁癫啊？ 冇， 佢耐唔时都有。 因 为 我冇谂过见到佢啫。 我睇下，我反而见到男仔，我会大胆啲噶， 系嘛？ 因为佢始终唔系女神啊嘛。譬如嗰阵时我见到阿伊健嚟咧，我都会话呀，好想同你影相啊咁样咧。系跟住见到阿黄冠中，我都会够胆走。 系啊，佢都会嘅。 如果见到王菲，我就会匿埋少少。 系啊，怕丑啊，即 系。跟住就要揾我呢啲中间穿针人士。 系啊，你话婶咧想拖地啊？ 系啊， 唔介一齐拖下我哋咁样。 但系头先咧，你见到靓仔啦，你就好开心猛猛咁话人哋咧。哎呀，你真系好靓仔，你真系好靓仔啊！你要讲埋俾我哋嘅听众知，佢回你系边一句噶？ 系 啊，最紧要呢句。 更窝心啊！所以系一个暖男啦。 佢讲咩 啫？ 佢由细听到做节目做大。 咁其实佢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啊？ 其实呢句说话系咪好罩忌嘅咧？真系好想问下。 系咯， 系啦，唔罩忌嘅，其实都因为都真系做咗耐嘅。咁佢有听都唔出奇嘅，即系我觉得都好开心嘅，因为佢我哋从嚟都冇见过大家噶嘛。但佢竟然之话 有你见过佢，其实 我喺电视见佢， 你发梦见到佢 啦， 系咯系咯， 知我咩噶嘛？咁跟住佢竟然讲佢，我由细听到你大，即系佢识我。 唔系，但其实呢句说话， 我 可能年龄嘅渐渐增长啦，我对呢句说话系开始有啲敏感嘅，因为我前阵子我未去大台度帮佢哋教艺员训练班嘅，咁我开始见到嗰啲同学仔佢哋好有心， 佢又话由细听到你大，咁就太假啦， 未去到咁样， 话 只不过我问佢哋，你几多岁啊？咁样，即系大家都系喺同一个行业啦。以前咧我都仲猛咁同自己讲嗱，我系新人嚟嘅，我细嘅，但而家讲紧咧，我大佢廿年咯，即系嗰件事嗰个感觉咧系发生咩事啊？点解会变得咁快咁样？ 我上次好顺理成章添啊！有一次咧去咗最近啲场合嗰度咧采访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班行家嘛，跟住有一个咧其实系间接识嘅啫。总之佢走埋佢就话：喂，点解你都会落嚟嘅？不嬲，净系得啲 Junior 落嚟嘅啫。跟住我几想话我咪 Junior 咯， 系啊， 哦系喎系喎， 我 做唔到 Junior 咯已经。 你好啦，我做咗 Joe Senior， 你咪 Joe Junior 仲高级过佢啊！你知唔知啊 ？Joe Senior 我净话。 其实头先阿张达伦同你讲话由细听到你大咧，佢有两个原因嘅。一就可能想话俾你听，我哋冇机会噶啦。 系 啦，第二个原因咧， 你收翻条口水先啦。 第二个原因可能就佢话我真系细个听到你大嘅卢业未。 佢冇咁讲嘅， 都好啦。总之一朝早大家都心花怒放，开心心啦。有个靓仔过嚟做访问，都真系心旷神怡。 哎呀，孙咪咪，有人嗬， 阿华， 你啊，你啊。 发布，黑我，街灯使我发。 田先雅，电力工作做之前一定要截断电源。 老细，系工人都知道规矩，使乜咁麻烦啊？ 但系过路人唔知噶嘛，好容易会触电噶。 最紧要咧，加一个警告告示。 啲工人唔使睇下都知危险噶啦。 但系过路人唔知啊嘛，有个告示牌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过路人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电力安全要做好，工友生命可确保。我系舒格连思雅。 喂，欢迎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我哋都知咧，即系呢个康体设施咧，就真系好唔够噶。如果唔系，当日点会出现呢一个炒场阿婆呢一个职业出嚟啊？系咪先？炒场阿婆真 系 好犀利嘅，我成日都觉得啦。 佢哋都出嚟炒啊嘛。 以前阿婆系炒米饼嘅啫嘛，而家炒场咁样。咁但系究竟嗰、那个场地不足咧，严重到去咩地步？又或者当场地不足啦？市民有啲咩方法去自救呢？咁样 运动场啊， 系啊，运动场， 我即刻谂起第一个咧就是、体育馆啊。阿霆锋都话我 book 咗两年红馆啦，我都冇场啊。你谂下，连霆锋都冇场啊，我 本 都系体育馆啦，系咪？ 霆锋正嘅，佢因为入纸唔会写住你系边个噶嘛。 都系嘅，都系嘅。 即系都系就咁写。每 个会写系边个噶？ 即系申请人做咩意思？ 唔系，我谂你嘅意思系想话唔会谢霆锋就有优先啩？唔知啊，呢啲系啊。但如果我 系 批住嗰个，我就会批佢先咯。 系， 因为我会驳佢带埋王菲嚟咯。 咁你就 系 咁， 系啦。我会注明你会唔会有王菲做特别嘉宾？ 可以咁样。 有嘅，我俾你先。但系 sorry， 我冇场。 系啦， 究竟市民点自救可以？ 哦，可以点自救？ 我问你咧，你觉得咧有啲咩康体活动咧？系就算 book 唔到一个正规嘅场，佢都可以咧喺街边嗰度咧自己完成咗佢嘅。羽毛球得啦， 系其实都得， 系啦，好多屋村屋苑啊，其实都有啲羽毛球场嘅， 系啦， 系 即系如果真系冇嘅话，都好似阿田话斋，可能以前我哋细个咧就咁， 好似根基一样， 系啦，中间摆两只拖鞋， 或者 线都唔使画对拖鞋得啦， 乒乓波唔系嗰个叫做羽毛球拍个袋啊，咁 就 摆喺度，就 咁都得嘅， 大家都有过呢个阶段啦。 仲有啲咩可以自救嘅咧？ 篮球就唔得啦，足球都唔得。 足球都得，足球其实有阵时咧， 你 冇笼咧，你冇笼咪自己乱咁踢啫嘛，都可以掟个波仔都得嘅。 有啲可以 篮球真系窄细啲啊，你起码都有个框俾你射啊。 咁系嘅，系啦。 乒乓波咯，乒乓波咯， 乒乓波都得嘅。我乒乓波嗰阵时我最极致咧，我试过喺屋企玩嘅。 系咯，我都有。 屋企张细到无伦嘅饭台咧，啱啱相反，细个咧你咩都得噶嘛，嗰张四方饭台，我谂嚟摆麻雀台都嫌细啊。我同我老豆喺度就咁都打到一轮噶。 系啊，喂，嗰个扣杀咯，成日都。 我细个就得咯， 我同埋我会喺屋企打排球咯，但系屋企 你屋企真系肩大喎， 唔系啦，将个排球 高喎， 变咗一个 又炫耀啦，真系喺屋企打排球。 我哋转话题啦，讲下啫， 系变一个吹气嘅气球，对住埲墙喺度打，自己喺度救波咧，自己一个人对住埲墙打咯，同埋咧踢足球冇位咧，我系会整一啲纸牌嘅，即系啲纸牌人咧两边喺度对，跟住就呢边踢嚟去嗰边， 咁屋企真系 肩 大 喎， 可以用纸牌。哦，书台，哇，书台咁大， 即系攞一张纸，只不过咁样折起咗， 保真系一个足球喺度。 我知我知， 系啦，攞个烂纸就做足球。 有边一样嘅运动，你谂嚟谂去，你觉得喂，如果冇 book 场嘅话，好难喺街边自己玩嘅。 游水咯。 游水 可游水， 唔系可游海啊！ 咁啊系， 使乜 book 场啫？你去泳池咪得咯？ 系嘅。 有啲咩运动？ 球类运动。 哦，球类运动，我都有嘅。 边样系唔得嘅咧？理论上 嗰啲康体设施啊嘛。 系啦，即系你唔系有个正规嘅场。 高尔夫球咯。 高尔夫球唔系喎，高尔夫球如果你买嗰啲有钱佬咧，咪细细个 对住个电视， 嗰 个 电视机仔都得噶嘛。 冇啊。 好啦，嗱，我问你，壁球得唔得？ 壁球系得嘅， 壁球点玩？ 屋企有墙噶嘛？ 屋企 哇，但系嗰个波好弹下嘅，电视都爆。 你想换手？即系阿祖话，即 系 换电视嘅啫。 唔系啊，咁嗰个咩？ 喺街度玩唔玩到？ 街就唔得，一定有墙。 我讲紧街得唔得？我琴日就见到啦。 有埲墙咪得咯？ 系冇有埲 墙？有埲墙 系咪好似我嗰啲扮自己打排球，但系将个排球变气球嗰啲啊？ 有见过人玩先？ 有啲大厦咧，大厦咁都会有墙噶嘛，咁咪喺嗰埲墙打弹咯。 嗱， 不过危险咯。 危险同埋咧，嗱，十不相瞒都有啲骑呢噶嘛。咁、我琴日咧就同只狗去喺呢度行街嘅时候咧，我就行咗去。琴日因为咁啱佢嗰个诊所喺呢个大围嗰边嘅， 系 咁啊，佢嗰度咧新起咗几靓，我条单车径啦。 你狗仔冇事话又去西环睇医生，又去大围睇医生嘅。 到啲识人多啊嘛， 游匀十八区啦， 十八区都有啊嘛，嗰、那个冇嘢嘅，所以好安心嘅。佢嗰度好靓，我条单车径啦，跟住佢上面咧有一个大围足球场，新装修嘅，好靓嘅。跟住我离远咧，我拖住只狗行嘅时候，我见到个巴喺度做咩咧？佢中间咧就企喺条单车径中间，拿住个球拍，后面就系足球场，前面咧就对住一埲墙，墙上面仲有两扇少少玻璃窗嘅。 但系佢横跨咗一个单车径。 冇错，佢成个人拦住喺度，跟住我心谂，哇，咁快有人喺度拦住，然后佢攞住个拍咧就喺度，嘿，扑咁样，好似打壁球。佢喺嗰个位度，啪啪咁喺度打壁球，跟住 就系、是、因为 场 内 冇场， 场内冇场。 但系个问题，其实唔系骑唔骑呢个问题，亦都唔系危唔危呢个问题，系冇意思嘅。因为点解咧？佢每次净可以打个波咧，个波翻嚟佢就接翻，攞只手接翻，跟住再发过。 呢个系佢自己创立打壁球嘅方法，我欣赏。 我都欣赏佢，系啦，因为嚟到嘅时候我望住佢。阿伯都真系辛苦啦，真系可能又冇场，又冇 friend， 系咯， 你唯有自己真系呢叫咩面壁打波啊，犀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监警会副主席张华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捉龙小队是为了处理严重情况，而警员家属资料随时会被人放上网上。他认为捉龙小队执勤时展示包括警队编号等所有资料并不公平，他们是执行法律，应该无后顾之忧。张华峰在节目后表示，市民如果要投诉捉龙小队，可以不单靠编号作投诉，亦可以按捉龙小队的行动、行为、动作和个案发生的地点等作投诉依据。他并没有直接回应如果捉龙小队没有展示警员编号，会不会削弱市民监察的权利。至于公众找不到捉龙小队编号，张华峰说应该由投诉警察科处理。监警会前委员梁继昌质疑当局以捉龙小队衣服上没有位置摆放编号的理据，建议将捉龙小队警员编号放在头盔上，减少警民之间的猜疑。大约1000名市民昨晚趁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发生至今一个月，在元朗港铁站静坐，部分示威者和警方对峙，有示威者退至元朗站开动灭火筒，又用消防喉喷水，示威者午夜前散去。今朝元朗站内回复平静，昨日有人使用过站内的灭火筒和消防喉，以及闸外的垃圾桶都未有重置，墙上的喷漆就被白油漆盖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去信一些曾经就香港近日情况发言的英国政客，要求他们停止发表错误言论，又说中方希望在不久将来听到更正面和更尊重的语气。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梁振英在信中说正寻求英国政府调低语气，又指有关错误言论在香港煽动示威和骚乱。他说立即停止这种自由主义议程将会是最理想的方式，保证未来和中国发展成功的关系。梁振英又说，假如进一步寻求鼓动事件，中国政府亦将进一步说明后果。收到梁振英信件的包括国会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每日邮报的报道形容梁振英是对英国国会议员作出直接恐吓，又形容是前所未见，可能会进一步激化英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只要有广泛群众基础，中国足球水平一定可以提高。内地传媒报道，习近平在视察甘肃省古浪县一个小学的时候，一群小学生在操场上练习足球。这一班学生向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学校开始足球、篮球和乒乓球等体育课程。习近平说，体育运动要由小开始，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如果偏远地区小朋友都经常踢波，足球运动就有广泛群众基础，中国足球一定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11点，跌158点，成交金额2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1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8点，升1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6.8跌，盈富基金26.8跌2毫，腾讯控股334蚊升个四，美团点评70.05升个三，中国平安90.9升一毫，吉利汽车11.6升6.2，建设银行5.77冇起跌，中移动65.8跌1.15，工商银行4.91跌3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6.47，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7，加元1.33，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7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4,0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2.1美元，卖出1,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咧慢线有坏车啊，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丽晶花园啦，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油塘，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咧慢线有坏车，咁而家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影响埋咧太子道东方向观塘啦，上去观塘绕道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而屯門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快線意外未清場，一帶交通擠塞，就是屯門的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對開呢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帶都是擠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渔民坊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登峰造极。本周嘉宾。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 ，IQ 你一定高过我 ，AQ 都系叻过我，但系争一日 EQ， 你嘅心胸有几大，你嘅疆土有几大，呢、这个就有容乃大。 与 CEO 对话登峰造极，星期日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原来好多男仔佢哋中意俾人赞赏嘅，唔知道你家中嗰几位成员有冇曾经何时去 同你讲过，爸爸你好靓仔啊，阿老公你好靓仔啊，阿仔你好靓仔啊，唔知道有冇咁嘅称呼嘅咧？不过我就系知道，我哋有好多听众都曾经向过你话，豪仔你都几靓仔啊，咁其实你都 OK 啦，有人赞过你系咪？所以我呢句称赞唔需要噶啦吓，因为我真系要赞啲真系靓仔嘅靓仔啊嘛。我哋有请，都有好多人赞佢靓仔嘅曾志豪。 关于呢位妇人嘅发言咧，我要逐点去澄清嘅。第一咧，我屋企嗰两个仔咧，当然有一个未识讲嘢啦，另外一个识讲嘢嘅咧，佢从来都唔会赞我靓仔嘅。因为当我哋一问佢就话妈妈靓唔靓嘅时候，佢就会话靓爆。咁爸爸咧好丑样啊！其实我哋明白点解嘅，因为点解咧？需要鼓励嘅就要鼓励，需要佢谦虚嘅就要谦虚。我明白嘅，你两个想讲啲咩？唔需要讲啦，系咪？至于你话听众有冇赞过靓仔咧？其实呢个亦都唔系我需求嘅地方嚟噶，因为我需要嘅系佢肯定我歌喉，佢赞我唱歌好，远比赞我靓仔个大话嚟得更加有说服力。多谢多谢多谢啊！风流火势咧，又要同你讲下咧，真系一啲中文嘅常识啦吓。冇头先听新闻嘅时候咧，可能你不停都会听到有四个字啊，系五个字先啱。无后顾之忧，无后顾之忧，究竟乜嘢叫做后顾之忧咧？哦，无后顾之忧嘅意思就梗系冇咗佢啦，系咪？咩叫做后顾之忧咧？嗱，我哋真系一定要学一学中文嘅。顾系咩意思啊？即是说回头看咁解，咁你后顾呢就即是向后望一望，睇下后面有冇啲咩事发生。咁所以你好明白呢咩叫做后顾之忧呢？嗱，佢有出处㗎喎。出处系嚟自咩呢？就係魏书李冲传。里面有一句说话咁㗎。佢话朕以人名忠雅，委以台师之己，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哇，有典有出处。咁翻译成为呢个白话文系咩意思呢？朕啊，即系我啦，系咪同朕 check 下啊嘛？佢话朕咧系可以辨别我哋嗰啲大臣啊，系咪有仁义，系咪忠诚嘅？然后咧，我哋就会用御史台嘅职位咧，对佢委以重任，即系作为一个监察言行嘅正嗰个职责。咁等我离开京师之后咧，使我出境之后咧，无后顾之忧。咁即系话呢个皇帝咧，佢就话啦，譬如佢离开京城，可能佢要微服出巡又好，佢要出去咧，同其他地方咧，即系有一啲嘅公务交往到咧，佢话因为我知道我喺朝廷里边边一啲大臣系好人，边一啲系忠义之士，然后我哋就揾佢咧就委以重任，仲可以咧就进谏咧，咁代表住咧我就算离开咗京城咧。都有一班咧好正直、好忠厚嘅大臣咧，同我咧继续去執行呢一个政务啊，咁我就会无后顾之忧啦。嗱，成句就好明白啦，系咪？咁你只要揾一批可靠嘅人帮你手嘅时候咧，你离开咗，你都唔需要太担心啊嘛。咁啊，呢一度你就会见到啦，要令到你无后顾之忧，其实方法系咩呢？就系、是、做一啲正直嘅事，做一啲正义嘅行为。揾一啲公平公正嘅人咧，帮你去处理你啲事情咧，咁就会令到你好安心、安枕无忧。嗱，但系就唔会调翻转咧，就会同你讲话点样可以安枕无忧咧？就系、是、咁，我匿匿埋埋、收收埋埋，唔好俾人知道做咗错事，唔好俾人捉到，咁就无后顾之忧啦。嗱，起码喺历史嘅典籍上面咧，我哋系冇见过有咁样嘅引用嘅。譬如亦都有第二个嘅。东周列国志里面有一回是这样讲的，他说啊，将军为殿，寡人无后顾之忧矣。亦即是说呢，当那个朝廷里面有一个人呢作为他忠厚的大将军，他就会觉得呢，哇，咁有你帮我镇守呢，就可以好安枕无忧啦。有人帮你好好把关呢，咁先至安枕无忧㗎嘛。亦都从来冇听过呢，就係话寡人呢而家床头露尾，收收埋埋，做咗错事唔会俾人发现，咁就无后顾之忧。嗱，喺成语上面呢真係唔会咁用㗎。喂，讲真啊，你就算係嗰个贼啊，你俾人捉到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喂你做咩私密笠住个头啊。佢都唔夠膽死同你講話，哦，咁我咪無後顧之憂咯。喂，都應該有翻少少廉恥先得噶嘛。嗱，所以咧冇嘢嘅， 我哋睇完新聞之後咧，最緊要咧就係識得揾啲歷史嘅典故，睇一睇咧究竟佢出處，人哋正確嘅使用方法係點樣嘅。咁後來嘅結論係點嘅話咧，咁你咪有眼睇咯。讀書真係好緊要噶，記住啦，頭先嗰個出處啊，你可以自己抄低噶，《魏書·李沖傳》啊。风头火势，对我呢个拍档嚟讲咧，咩叫做无后顾之忧呢？就系攞到嗰张咩钻石白金信用卡，又或者佢每一次翻到屋企都会搣烂晒嗰啲信用卡嗰啲月结单，等佢隔篱嗰个冇机会 check 到佢使到几多钱，咁佢咪无后顾之忧咯？但系有我哋监察你啊，黄耀祖，小心啲，你眼睛看着你使钱啊！ 咁你又講得啱嘅，我的而且確有試過嗰排買得太多嘢，有時試一包二包，要寄託喺朋友嘅屋企嗰度，我嗰兩日我先至攞翻屋企啊，我驚俾人哋知道我又亂買嘢啊咁啊！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講過一個新聞咧，就係話，內地咧究竟有啲乜嘢題材仲可以拍攝啊？因為就話咧，即係中共就70周年啊嘛，係咪先嘅前夕啊？好多內容啊，不論係電影又好，電視劇都好啦，佢哋個審批咧就越嚟越嚴格啊，就話古裝又唔播得啦，偶像劇又話唔播得咯，跟住就話嗰啲有鬼怪嘅題材又唔得啦嚇，風月場所唔掂得啊，如果嗰個家族咧係爭緊嗰啲家產嘅又唔得咯，即係總之乜嘢都唔得咁樣啦，大家都拗曬頭噶啦。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拍呢？不過啱啱咧嗰個內容啊，即係有啲咩唔可以拍嘅內容係繼續加上去嘅，因為就話啱啱就有一個公司咧就發咗一個訊息咧俾唔同嘅編劇們嘅，就話咧。最新加咗新嘅唔得咯，唔得系咩啊？有参与中国广电局嘅培训人士表示，而家咧就唔支持有一啲境外啊涉案嘅题材，不论系退伍军人啦、雇佣兵啦，或者系记者卧底身份啊，去到境外采访啊、查案啊呢一啲咧，都唔可以摆入一啲嘅剧本入边度嘅。佢话咧，就因为国内嘅警察咧，首先其实本身系唔可以喺境外度办案嘅；二嚟咧就话对中国嘅形象影响咧都唔好咁话，所以搞到咧其中一套咧就系、是、啊，都真系破完纪录又破纪录嘅电影啊，就系、是、吴京主演嘅《战狼三》啦。因为他一直就说那个故事就是用他一个中国的军人来的，不过就在境外的地方扮演着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去捉不同的坏人这样的，就说战狼二明明破了纪录，不过战狼三始终就拿不到批文，这个就是一个原因来的。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现在内地还有什么题材可以拍呢？这件事呢其实令我想起就是韩国的电影的，你也知道这几年他们发展得真的非常之快，其中一个原因呢，他们的电影人是这样说的，因为他们要拍电影的时候，首先諗劇本呢就放棄咗內地嘅市場。係啊，可能你會話嘩，內地嘅市場咁大，係人都想涌入去喎，甚至你見到㗎荷里活啊，美國嘅電影呢即係用多咗好多華人嘅演員啦，華人嘅題材啦，甚至乎佢哋嗰啲超人嘅電影呢即係都開拍一套呢，即將會開拍，有梁朝偉做啦，係咪大家都知㗎啦，就係、是、華人做主角啊，整個故事都同華人有關嘅咁樣，大家呢都向住內地呢個市場進發㗎喎，應該要咁做㗎。不过韩国咧就话啦，唔得，我哋首先选择咗放弃内地嘅市场，因为佢哋就话喺剧本嘅内容上面限制实在太多啦，根本咧就令到佢哋绑手绑脚，好难做到一部好嘅电影啊！但系佢哋咁样做之后咧，某层面上面系得到一个世界嘅市场噶，因为你见到呢几年韩国嘅电影咧，喺唔同嘅影展啊，都得到非常好嘅成绩啊，演员奖会攞到啦，电影奖都会攞到啦，所以话当然啦，我会明白嘅，每一个国家又好，城市又好啦，喺艺术创作上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规范，因为最大嘅规范就系、是、喂卖唔卖得啊，艺术唔可以食饭噶嘛，有阵时都要谂咧，究竟会吸引到几多人嚟睇噶咁样。 但如果乜嘢都限制住嘅话咧，好明显你见到呢几年啊，边一方面嘅发展系比较快，边方面嘅发展咧会变得比较局限啊。所以我谂香港嘅电影界嘅朋友又好啊，影视界嘅朋友都好啦，或者内地市场梗系唔可以放弃啦，咁大系咪？但同时间其实都仲有好多市场，譬如如果为我哋香港人拍多啲电影，我哋香港嘅朋友都会大力支持噶。风头火势，好少见到佢啊！十点一早翻嚟，已经咁兴奋、咁活跃，系兴奋呢个字系啱嘅，因为阿田都遇到佢心目中嘅男神。后生嘅一辈可能会觉得系彭于晏，但系阿田心目中嘅男神系佢啊！原来，不如你自己又讲解下啦，佢系桂花田。 冇嘅咩讲解啫，其实都系见到靓仔都系讲句真心说话，你真系好靓仔啫嘛，冇乜其他，冇话啊男男神嘅嘢嘅，咁佢真心靓仔咪讲真心话咯。咩叫美丽嘅画面？咩系温暖同埋窝心咧？嗱，早两日咧喺节目分享过咧，台湾有一个要送信去农村嘅邮差，因为咧大雨关系咧有好多水凼啊！佢揸住个电单车送信嘅时候咧，唔小心连人带车同埋信件咧就跌咗落水凼，佢无法完成佢嘅任务。结果咧佢就翻到去邮局咧，佢就用风筒吹干所有嘅邮件，再送翻俾市民。仲向持送嘅服務咧道歉添，真係可以睇到咧呢個郵差幾咁責任心，幾咁盡心盡力為市民服務咧，真係值得一讚係咪？真係窩心啦！呢、這個即係證實證明佢咧喺背後咧就睇到咧郵差叔叔咧送信嘅時候咧係幾咁辛苦嘅。咁喺美國咧有個九歲嘅妹妹咧喺暑假期間咧佢就見到咧佢住嗰區咧嘅郵差叔叔咧日日咧送信嘅時候咧真係大汗揼細汗，落雨天嘅時候咧仲會因為咧顧住啲信件唔想俾佢濕咧而令到自己都濕身嘅。佢咧真係好想幫啲郵差叔叔啊，但係又唔知點做點樣幫到佢。之後佢就同婆婆讲翻呢件事啦，见到邮差叔叔咧，话有一日咧喺大热天时送信咧，上咗车之后咧，佢用条手巾仔系咁抹汗，系咁抹汗，好辛苦。咁婆婆咧知道个孙女咁有爱心，咁乖咧，就提出一个建议，佢就话啦，不如我哋送啲零食或者冻饮俾邮差叔叔啦，好冇？小妹妹话好啊，好啊，咁跟住咧，佢就每一日佢都有一个小小嘅任务，就为邮差叔叔送信嘅邮差叔叔咧送上一啲小礼物，就系用冰袋咧袋住一啲饮品啦，同埋零食啊，仲有一个字条写住请享用，又或者唔该晒你啊咁。邮差叔叔咧真系见到呢个小妹妹一份小礼物咧，好开心啊！虽然咧咁耐以嚟咧即系都冇见过呢个妹妹嘅，但系佢又将呢件事咧同佢上司分享，结果有一日。这个妹妹屋企咧就收到一封邮政局局长咧嗰度咧一封信件咧，就来信去感谢呢个妹妹嘅一个举动，令到佢非常之开心，非常之感动。原来我呢个小动作可以咧，帮到邮差叔叔之余咧，佢哋仲知道我真系帮佢噶。系啊，成美丽嘅画面，窝心温暖就系咁啊。其实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即系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做一啲事情嘅。问题系你主唔主动去做啦？有时我譬如屋企有嘢要维修见到啲一啲工程人员咧上到嚟嘅时候咧，真系大汗揼晒汗，因为佢好多单工程要接住，上到嚟嘅时候咧湿晒汗嘅时候咧，佢整完之后，我都会送不如俾包嘢饮你啦，唔好咁辛苦啦咁。咁佢都话，唉，多谢晒，多谢晒，系啊，一个小小嘅嘢飲其實唔係大咩大不了，係幾蚊嘢，但係對於嗰個工作人員嚟講咧，係一個心意，一個好開心嘅，佢都覺得好温暖噶。 只好自己去看场电影。 否在另外一段爱情中挣扎，还想不想我后来跑呗，我学会了寂寞来时对自己说话，没有你以后也不会怎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几时你会见到咧？即系妈妈嘅作用咧，就系当落雨同埋太阳晒嘅时候咧， 同埋啲衫穿咗要补一补嗰啲咧，吓妈妈好重要。 因为点解咧？我唔系话上个礼拜六咧，即系当大家喺度斗紧脚皮浸水浸嘅时候，我咪话礼拜六已经淋湿咗一次啦。因为嗰阵时带个仔去嗰个叫做运动会嗰啲比赛啦，咁佢突然间砰一声落雨啊嘛，咁咧我已经见到一个街头嘅实验系咩咧？好多小朋友咧都有擔到遮，可以第一時間擔到遮。原因係咩咧？隔離嗰個有個阿媽喺度。如果得阿爸喺度咧，即係好似我嗰日淨我自己帶個仔咧，全部淋曬濕曬嘅。點解咧？其實原因好簡單。点解？ 咪就系妈妈有去妈妈妈妈姐咯。 点解妈妈会带咗爸爸姐咧？ 妈妈个袋成日都系为咗照顾大家噶咯。 唔系都会照顾自己嘅，好多女士有把姐都因为哇好猛嘅个太阳个挡先咁啊。 冇错， 一定系谂远嘅女士就 可以具体啲得，因为咁啱咧嗰日咧我同事咧佢都带埋个细路一齐去玩啊嘛，跟住我仲话点解你咁醒你又带姐嘅话，系我老婆执噶嘛，佢讲明话唔要晒太阳。 系， 因为嗰一朝早咧系好天晒先嘅，后来先落雨淋噶嘛。咁咧就见到一个小嘅分别咧，就系女士咧太阳晒佢又会担遮， 系， 所以佢好顺理成章咧落雨嘅时候佢有遮，而男人咧就诶有乜所谓啊，晒两下最多变下早嘅啫，冇嘢嘅。 唔系，就算系淋雨都好，淋少少唔会事有事嘅咁样。 唔系噶，淋雨我都惊噶。 你惊？譬如我嗰日 我唔惊淋雪嘅啫。 前一排之前咧， 星期日嗰日你 系 咪喺度淋到底底都湿晒啊？ 但淋少少唔惊啊嘛， 少少 OK 嘅。 即系嗰次我咪话见到我哋有一个嘉宾嚟录职安剧嘅女士嚟嘅，系靓靓女女咁样嘅。嗰日又冇太阳，又冇落雨，但佢都担遮，天阴都担遮。 系啊， 你谂下几惊晒黑啊？嗰件事 真系惊。 冇太阳都要担遮， 但系而家把遮系讲紧唔系净系雨遮啊，其实晴天遮得噶嘛， 系 啊晴天雨天遮啊嘛。 嗱，咁你有冇呢一个至底精明眼咧？知道边把遮挡 UV 系最有效噶？ 哦，你认真喎、哦，有一啲质地咧、你话去到准程度系100、90、105嗰啲咧，我就冇去计嘅。但系咧，你真系知道嗰啲嗰啲质地叫做遮光质地嘅遮咧，系坚。我有一次同乐乐又系兜头猛晒，我话乐乐。嗱，担遮跟住妈咪，我话你睇下，我一打开只，哇，三度，即多三度啊，晒多三度，跟住真系少咁三度啊，所以其实有遮喺度咧，已经系得噶啦。 因为 不过当然啦，唔要透明遮啦吓。 当然啦，因为今日有个就系理工大学咧做咗个调查咧 ，UV 遮 系啊 ，UV 佢就计下咧，大家究竟喺唔同嘅地方咧，价钱啦，买嗰把咧声称防 UV， 又话 block 到唔知99.9%嗰啲咧，究竟坚定流嘅真定假嘅？咁最后咧嗱，佢结果都几好噶，佢话大部分咧。聲稱可以阻擋 UV 嗰啲咧，都真係嘅，話阻你就阻你嘅， 好 係啦。但係 我使唔使講幾多度啊？跟住貴啲咧，咁就需要啦。 其實大家其實咧最關心都係講緊價錢嘅啫。而佢每次都冇令到我哋失望 嘅 喎， 真都係平嘅，唔代表唔係好嘅。 冇錯，甚至乎咧，唔知點解所有呢啲調查個結論一定係咁先吸睛嘅。佢最後個結論咧就係話喺雜貨鋪35蚊一把。 嘅啫，喺挡 UVA 同埋 UVB 嘅程度咧，完全系可以 KO 咧喺大型百货公司价值139蚊嘅。 好嘢，我永远都买平嘅啫，因为我成日都唔见啊。 唔系，头先只成日会快烂啊。 系啊，真系好搞笑，去到最后全部都系咁噶。咁最尾个嘅小 tips 咧就系，你真系要拣遮咧，各位妈妈，你拣嗰啲你有黑色嘅一层嗰啲涂层咧，好啲嘅，纤维高嗰啲布料咧，防 UV 效果又好啲。咁啊，甚至乎有啲咧会喷一阵薄膜喺雨遮上面嘅，当系防雨嗰啲线水啊，或者防晒咧，更加有用噶。 民众戴上雪路，必将遭到历史嘅惩罚。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喺上昼十点，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喺高雄嘅东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92点，跌177点，成交金额3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4点，升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3.8，升个二；盈富基金26.8，跌2毫；美团点评70蚊，升1.25。建设银行5.768，升1仙；中国平安90.8，冇起跌；吉利汽车11.62，升5.8；中移动65.85，跌1.1；友邦保险76.65，跌8.5；工商银行4.93，跌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港美元7.842，英镑9.514，瑞士法郎7.958。瑞士法郎7.985，澳元5.308，加元5.896，新西兰元5.013，欧元8.6959，每百日元兑港元7.3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4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47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40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4美元，卖出15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快线意外咧未清场嘅，一带都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对开咧快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啦，喺九龙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系车多噶，咁啊断断续续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雨果嘅著作《孤星泪》，1862年出版。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文学相对论，外国文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 我做的铺头有好的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的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是一条专业发展的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花田思雅电力工作做之前一定要截断电源。 老细系工人都知道规矩，使乜咁麻烦啊？ 但系过路人唔知噶嘛，好容易会触电噶。 最紧要咧加个警告告示， 啲工人唔使睇下都知危险噶啦。 但系过路人唔知啊嘛，有个告示牌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过路人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电力安全要做好，工友生命可确保。我系舒格连思雅。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咧都有呢、這、一个这么近那么远啊，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咪未去过啊？都可以预告定先啦、啊、吓。 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是、关于香港嘅特色书店同埋漫画店。 系啊，真系咧都买少见少啊， 真系越嚟越少。 特别系漫画店咧，即系我谂我哋读书嘅时代咧，可能即系梗有一间喺左近嘅。 系。 而家都 租噶嘛，以前睇书睇、啊、漫画可以租噶嘛，而家真系首先你揸住一本实体书去睇嘅人都可能真系少咗好多啦。 系啊，嗰、嗯、阵时我成日都喺西洋菜街咧有一间二楼嘅漫画店咧、嗯，我有一轮成日喺度打趸嘅。 系， 但系佢都我谂有起码都有五六年佢执咗啦。我跟住咗好难再揾翻一间即系类似咁嘅东西啦。 嗱，有好多即系中意睇书啦、睇漫画嘅朋友咧，佢哋都真系仲系中想打书钉嘅，即系揸住一本书就喺度睇。咁如果你哋咧都仲揾到一啲香港而家真系石果仅存嘅特色嘅书店、漫画店咧，都想同我哋推介一下喺边一度咧个特色系乜嘢咧？啊，点样系咁特别嘅话咧？ 有啲咩服务咧？ 是啊，欢迎你啊，在我们网上面留个言啊，一阵间咧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哋会同你哋倾下嘅。 冇错啦，咁啊，而家天气咧，又阿女郎又要讲下啦噃。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有一样嘢咧，我哋以前咧就开头发生嘅时候咧，就会觉得 头发生啊， 唔系啊，开头发生。 哦，你做咩无端讲字啊？ 系啦，好多我有，唔使惊啊。 佢日日都讲呢句，讲100次。 系啦，头发生 系啦，开头出现嗰阵时啦吓。 咁你会唔会好唔中意苏永康有只歌？ 点解？ 从来未发生。从来未发生。当 我觉得佢入得好靓嘅，所以我驳佢唔到啊！呢一个真系 自己心里又相信。 其实呢首应该系禁歌嚟噶，对于某一啲嘅男士嚟讲系一个禁歌嚟嘅。但我讲嘅嘢完全同头发系冇关系嘅。就开头出现咧，就 系 话你有阵时你会发现咧，几年之前啦吓，明明我做咗一个嘅资料嘅搜查，即可能我就嚟要去旅行啦，我揾酒店啦，要咁样。当你揾咗你自己做咗啲嘅浏览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可能喺一啲公众嘅平台，譬如你嘅面书啊，又或者甚至你玩一个游戏嘅时候咧，同类型嘅广告咪会好自然地就会弹咗相类似嘅出嚟噶嘛， 跟踪你啊嘛， 系啦，因为跟踪你啊嘛，系咪？嗱，开头咧，我觉得系有啲烦厌嘅，甚至会谂咧就系话，哎呀，会唔会系我嘅大家嗰啲冇私隐噶啦？我上网 check 下啲嘢啫嘛，跟住你就会知道噶啦。但其实而家我有少少个谂法系有唔同 嘅，适应咗佢啦，你 适应咗。 仲接受添， 幾好 喎、啊，方便喎、啊，咁樣 多咗選擇啊！ 係啦，因為我又中意上網買嘢啦，可能咧到我買嘢嗰個鋪頭咧，永遠因為我 check 得多啊嘛，跟住咧佢就會喺我打機嗰陣時啊彈嗰啲廣告出嚟啊，面書嘅廣告咧就會係嗰類型嚟㗎啦。 買嘢啦，喂，買嘢啦，又嚟買嘢啦，喂，講得更抵啊，喂！ 嗱，有一啲咧係同一間嘅鋪頭，佢就會直接係會喺你嘅面書度出現廣告啦， 因為你係客户嚟㗎嘛。係 啦，又或者譬如嗰排咧，我 check 緊太陽油嘅。咁樣，跟住亦都會有其他唔同太陽油嘅鋪頭咧， 唔同國家牌子啊，西班牙、印度啊嗰啲都有啦。 印度嘅太陽油係點？ 印度都有太陽 油， 係 咪先？ 我未見過佢嘅品牌啫，係啦。咁所以咧，開始慢慢咧，其實我覺得自己係覺得，適應咗之餘，仲覺得好似有好處嘅。你哋兩個對於呢樣嘢點睇啊？ 我麻麻地嘅，因为我即系嗰阵子咧拣完之后咧，我之后就唔会咁快再需要噶啦嘛。 系， 咁你个 第一 阵 时你拣紧嘅啫嘛，你未拣晒噶嘛，系咪？哦、即系譬如你要买楼嘅话，睇租楼咁样都好啦吓、 okay。 你即系要一段时间去揾噶嘛，系、 哦、 咪？ 系 实用噶、哦，其实系。 我会觉得咧，喂，唔使你提我咯，我自己识揾啦。你做咩走上门啫？我觉得走上门嗰啲嚟咧，自己嚟。 即系 cheap 啲嘅，系啦，人哋就自来狗就富，系啦，自来广告就贱咁啦。 我会揿你咯，唔使你提我啊，咁咯。 就交叉佢噶啦，系咪？ 系啊， 唔系我都系其实好犯贱嘅，视乎需要咯。 系 嗰阵时我咪话，因为上年假期咧去咗芬兰啊嘛，咁、你喺当地咧，你不停有 book 嗰啲破冰船嘅资讯嘅时候咧，嗰部电脑记住咗。我喺翻咗嚟香港咧， 系啦， 差唔多成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嘅时间内咧，无论我睇睇紧 YouTube 咩片度咧，我已经睇紧比基尼卖眼物海滩嘅啦。 系， 佢都系咁 sell 条破冰船，仲要不停话俾你听，最后最后一分钟船飞啦，快啲订啦咁样。喺呢度你咧好猛嘅，但系犯贱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你咁啱需要咧，譬如早轮咧，你又睇啲波鞋啦，咁啊睇完之后你就劈咗喺度冇嘢之后咧，佢就每日都系咁弹咧，有啲最新嗰啲。波鞋啊，又或者你睇过只表咧，佢就不停将唔同嗰啲表咧，嗱你见到啦，又有哇，白雀啊、紫雀啊、蓝雀啊、公雀啊嗰啲表俾晒睇，你又会觉得哇咁都几好，好多嘢睇哦。 所以咪就系话， 睇你需求咯。 当你完成咗嗰，譬如我已经去完嗰个旅行啦，喂，你唔好再提台湾啦，去咗啦咁样。即係你會覺得煩厭咯，好似何總話齋，當佢未完成嗰件事，你嚟俾多啲資料我咧，可能係一件好事咯。 我完全明白，因為前陣子咧，我要幫我媽媽買裙，因為佢要去飲啊嘛，咁、我咪上網睇女裝裙咯。咁、其實我平時真係唔需要睇女裝裙啊嘛，係咪先？但係佢 keep 住幾個月之後，都仲喺度猛咁叫我嗱，呢一個係最後 last item 啦，你唔買就冇噶啦，咁樣係咪？ 你講緊喺面書嗰度？ 係啊，面書又有啦，打機嗰啲都有啊。 面書嗰度咧，你有個掣可以。咁啊嘛，跟住咧话俾你听，喂，不实报道啊，呢、這个垃圾信息啊，跟住咧， 但 系 嗰条群本身又冇不实报道噶， 系啊，你又唔可以咁样屈人 哋噶喎。佢真系 last item 啊嘛， 同埋我真系有睇过，我有 save 过噶喎， 佢有 储存过， 佢仲有其他俾你选择嘅，咁你可以话，哎，以后唔好弹啲嘢俾我睇啦，咁。 系啊，我反而都觉得有阵时几好睇嘅呢啲， 系咪？有阵时嗱，帮到嗱，即系个谂法几年会唔同啦。不过最新近咧，阿面书啊，佢咧就话嚟紧咧会推出一个新嘅功能，就 系、 是、希望咧就系用户可以阻止到面书去收集你平时嘅浏览数据啦，嗱呢一样嘢咧，即系佢话而家咧就个别用户咧就即将就会喺呢个爱尔兰啦、南韩啦，同埋呢个西班牙咧就会推行嘅，到几个月之后咧先至会系全球用户都可以使用，就变咗咧佢哋收集唔到你嘅浏览数据，一啲咧针对性嘅广告咧就会唔喺你自己个户口度弹出嚟啦。 即系点解你要汇报咗？ 系啦，嗱，你一定系有个新嘅功能，呢个新嘅功能咧叫做。off Facebook activity， 咁样咧，你都系要喺呢个 setting 啊个设定嗰度咧，揿一啲掣之后咧，咁跟住咧，佢就唔能够收集你咁多嘅浏览数据啦，咁样就停止送出一啲针对性嘅广告。 哦 ，OK， 可能真系有一个咁样会，咁嗱，如果我哋头先都话，有时系帮到，有时系唔帮到，呢个都系人生的抉择嚟嘅。你会唔会选择？唔要呢啲廣告啊！ 我會啊，因為其實咧揾廣告真係點會有難處先得㗎？係 啊， 即係譬如你真係你睇開隻表嘅，佢咁啱，如果面書唔再發放俾你，咁你咪自己上去搜尋器一打都有㗎啦。係 啊，所以都唔想佢係咁不停咁提咯。 其實佢撥亂反正啊，呢、這個先係好事嚟㗎。但係有啲似咩咧？即係可能你而家嗰啲睇嗰啲片咧，佢咪係咪都要俾你睇條廣告先㗎嘛？係、 啊。 但如果你 upgrade 咗自己做某啲會員咧、你咪可以 skip 咗咯，因為你俾咗錢啊嘛。係。有少少似即系个面书，可能话俾你听，嗱，如果你用我哋呢个功能嘅话咧，你就唔会再收到任何广告啦。但系佢免费噶嘛，系嘛？ 咩？ 佢而家 呢个 Facebook 嘅 功能 系免费嘅，系啦，新嘅功能嚟嘅。但系佢即系虽然话咁样讲啦，有一个新嘅功能啦，但系都唔代表佢都有讲到明嘅，唔代表系咪即系乜嘢广即系广告？首先广告系会继续有嘅，系啦，你哋冇得走噶啦。只不过嗰个广告系唔系你平时有浏览开嘅嗰类型？ Okay， 其实咧，你喺嗰度咧可以选择咧一啲你想你有兴趣嘅，譬如 接收嘅广告， 系啊，你揿咗嗰啲咧，佢就净系俾嗰啲你嘅，咁你咪唔使多咗啲无谓谓闹闹杂杂嗰啲咯。 系啊， 但问题系咧，好多时你喺朋友圈里面咧，佢哋会赞嘅，咁但系咧。 佢会赞完之后就会牵涉及到你嗰度咯，你明唔明啊？ 我因为可能会 share 俾你啊， 因为佢 踢埋你定唔知咩啊？ 唔系，佢冇踢到嘅， 佢觉得你哋系会有共同嗜好，因为 common friend 啊嘛，所以佢赞咗嗰啲咧，跟住佢就会弹咗嗰啲嘢俾我哋睇咯。 都会 噶，有冇留意到呢件事啦？ 哦，可能 系。我就有觉得有留意，因为我有个系啦，其中有一个就系都有啲名牌，佢哋會中意按撳贊嘅，贊咗佢嗰個網頁嘅，跟住咧就其他咧林林散散，其他二三四五六七 就懟埋落你度噶啦。 品牌， 因為呢個係會噶，佢本身而家佢哋都有成 有聯繫咯， 有咗呢個新嘅功能之後咧。Facebook 咧都唔會再根據住用戶，你哋喺其他網站嘅活動咧，向用戶建議一啲佢哋有興趣嘅貼文， 哦、 即係一啲咧 related 嘅，係、 哦、 啦、 哦， 可能呢一啲咧都可能會相對地減少啦咁、哦、樣。 因為就算我哋去減咗自己嘅咧，但係人哋係咁 like 你讚嘅時候咧，你又會彈翻出嚟噶嘛？ 可能係咪之前俾人投訴得多啊？過度搜集用戶資料啊？ 呢一個咧都係大家 佢就掠翻出嚟俾你啊！ 討論嘅熱點嚟噶嘛？佢哋都認㗎，因為佢就話咧即係。之前咧，即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嘅咁样，佢哋就想用呢个新嘅功能咧，明明知道咧可能会影响到佢哋嘅广告收入，其实真系几大，你都知道嗰样嘢系免费噶嘛，本身你自己去用一啲咁样嘅社交平台嘅话，佢哋赚钱就 系 靠广告啦， 系 咪？咁佢哋都知道咧系会影响到个广告收入嘅，但系咧都想俾翻嗰个主动权啊，交翻俾用户啊，睇下你哋想唔想用呢个功能啦，咁你哋有几多嘢俾佢哋 collect 咗啦，收集咗咧吓？佢就话首先有三个地方咧，就首 先 会试用几个月之后咧，全球用户包括我哋香港嘅用户啦，咁都系会有呢个新嘅功能咯。 喂，嗱，你可以做个对比嘅，阿田又经常而家仲会帮衬呢一个免费电视啦， 系 咁佢里边有广告噶嘛，佢嗰啲广告咧就仲系用最原始嘅做法咧，佢就系即系无差别噶嘛，就算你系一个师奶，佢可能都会俾晒嗰啲咩打 golf 嗰啲用具咧，如果咁啱佢个广告牌喺嗰度嘅时候咧，佢都会睇到噶嘛。 当然啦，我哋咪选择唔睇咯。 唔系，咁你最多选择唔睇嘅啫。咁如果你俾你对比咧。你宁愿系接收电视广告呢一种，即系无差别又唔会 tailor made 乜鬼嘅广告都有啊？定系呢啲网上面可能要收集你少少个人资料，但系保证咧喺呢个广告时段里边嘅广告咧都系最少你有兴趣嘅， 系 你系啱使嘅，甚至乎你会帮衬嘅。咁你宁愿边种啊？ 我宁愿佢咩广告都有， 就唔要你攞你啲私隐。 因为你话斋咧，如果譬如我自己有心头好嗰啲嘢，我自己都会有自己拣。嘅嗰啲應用程式我下載啦，係咪？咁我會自己上網揾啦。咁但係譬如我接收埋其他啲，哦咪原來有呢啲嘢㗎，咁我咪有啲新嘅嘢入去。 但譬如如果你想要買一對鞋嘅話，你平時就淨係喺呢一個網站，淨係呢個品牌嘅啫。佢有其他品牌俾你睇，有得比對一下，仲可能嗰個價錢係平啲嘅喎。 咩問題係呢樣嘢你自己可以選擇去做啊嘛，就唔使佢彈俾你啊 嘛。佢幫你揾埋咯， 識㗎嘛。 係啊，不過你就要付出少少你嘅個人嘅消費習慣，佢咪先至幫到你做呢件事咯。 所以我自己有咁諗嘅，就算有呢個新嘅功能咧，即係真係反戰啊！人真係只可以咁樣講啊！我唔介意佢而即係我真係咁講啊！佢我嗱，首先我唔知道呢個係好深嘅問題嚟嘅，究竟佢收集咗我幾多嘅數據？但係如果有陣時，只不過我 check 咗一樣嘢，佢即刻已經彈咗唔同嘅嘢俾我睇嘅話，都係同一個類別嘅話咧。其实我觉得有阵时我系会 click 入去，因为我觉得真系帮到手。所以咧，我可能我已经慢慢适应咗。哦，原来人哋收集咗数据， 佢都系关心你啫，正面咁睇啊，嗬。 咁关心，帮到少少手咁样。 咁又俾个例子你啊。咁如果佢收集个方式系令你惊嘅话，咁你仲会唔会中意嗰种资讯？即系譬如 嗱，所以我就 系 话，建基于我唔知佢点样收集。 即系譬如嗱，你知道阿祖系中意买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如果佢系因为扬俾我哋睇，喂阿天啊猴仔，我买咗呢对 P 字头嘅皮鞋，我哋知道，然后听日就推介佢，喂呢份杂志啊，全部都系鞋，你去睇啊，嗱咁好地地，但如果唔系嘅，无端端有一日有人行过同阿祖讲，喂你咪中意买鞋嘅，你仲买咗 P 字头嗰对先，我俾你啊，但佢嗰日着波鞋嘅，佢唔知嘅，你点会知噶？唉，我嗰日有人影过你相啊，影过你相咪睇到你着到嘅皮鞋咯。 如果我知道你咁样收集， 但系佢对你冇害，佢不停都系俾你每日见到阿祖咧就攞一份杂志嚟，喂又有皮鞋啦，每日都净系俾皮鞋你，佢冇 人啊， 系啦，嗱你就 兜口兜面， 你就唔系呢个比喻嚟噶嘛，你就会惊咯，即系其实个结果可能一样噶，我同阿田每日都俾杂志你，但系因为你知道我哋系望到你对鞋， 因为你成日讲 系啦，但系如果隔篱嗰个我唔识你嘅，咁都知你买咗对皮鞋，原来佢系。偷睇你嘅，跟踪你嘅， 呢啲就惊啦， 咁你就开始惊啦，系咪？ 咁即係你最后仲要唔要嗰对皮鞋？ 我唔知啊，睇靓唔靓啦，同睇有冇钱买 都系有考虑，有考虑嘅。 拣翻都系苏永康解释我心情， 我几中意我呢首小听， 系咯，好啦好啦， 嗯 ，OK， 好啦，嗱，而家成日都讲环保，要讲走数， 系， 有冇计过自己一日喺屋企， 嗯， 会弃自己多个胶袋啊？ 我胶袋真系好少，可能系零噶，我系。 点解啊？唔用胶袋？ 系啊， 因为姐姐买送咯，就 系 姐姐处理啦，系咪？ 可能呢个系原因，呢个真系原因。 只系你唔处理啫， 即系你冇接触到啫。因为即系我都讲紧系，因为 但姐姐都有带环保袋去买送噶， 带环保袋买送啫。 即系譬如你嗰条鱼嘅话，都可能即系有个胶袋入住，真嘅 都系有噶。 蔬菜平时我同埋我可能我都会用嘅，但我就会将佢哋摆埋一大袋咯。 系 因为翻嚟都系洗嘅啫嘛， 尽能量噶啦， 系啊，尽能量咯。 系啊，嗱，即系呢个就希望大家。都可以盡量做到啦，但有時都真係好似避免唔到。咁但係問題啲，譬如你裝菜嗰個膠袋，其實佢乾淨噶嘛，唔係濕污 啊。 咁你咪攞翻嚟用，留翻下一次將佢起碼再用多好多次啦。咁啊，盡量都唔好用啦嚇。 或者將好多嘢擺埋，如果已經有一個膠袋啦，可以擺得埋嘅話咧，就擺埋喺同一個膠袋度咯。係 啦係啦，我有時去街市買餸，我話我唔要袋，唔好再俾咁多袋我。佢話跟住咧。譬如咁啊嚇，買個鹹蛋，我肯定我就唔會要嗰、那個 當然啦， 即係唔需要 膠袋， 要再裝個膠袋，裝兩隻鹹蛋咁樣咯。咁啊擺喺菜度咪係咯，咁樣我即係好多。 擺落你擺落個手袋度兩隻鹹蛋啫嘛， 手袋又唔好嘅，鹹蛋會甩噶嘛。 你知唔知咩叫鹹蛋啊？ 鹹蛋有黑色嗰種嘢嘅喎。 咁你嗰啲嗰個膠袋， 我記咗皮蛋， 皮蛋都唔得 啦。 皮蛋有啲唔係啡色，佢已經冇咗面嗰層噶啦。 有啲有嘅，有啲有嘅，有啲仲有啡色嗰陣嘅，係啦。 好啦， 咁啊，即系而家咧就系讲紧包装嗰样嘢啊。咁咧，其实喺超市里面咧，你有一啲嘢系 真係過分地包裝嘅。 係。 咁你而家咧英國咧就係話啦，希望可以實施進行呢、這個叫做裸裝食物。 係。即係話盡量少啲包裝， 直情冇啊！ 直情 攞就冇噶咯，唔係少噶咯。 咁有咩可以攞噶？ 嗱，你譬如咧，嗰抽提子， 系 提子，通常你而家系 有个盒包住噶嘛， 有个胶袋噶嘛， 一系就胶袋，一系就盒咯， 系啦，即系一袋袋住嗰个提子咧，里面有好多成日可能磅几两磅噶嘛。佢话连嗰啲提子，对唔住，我嗰个袋我都唔要啦，咁样，即系希望就咁摆出嚟，你哋自己咧就用你哋自己方法去买啦，即系攞环保袋嚟装。 其实如果我哋谂翻以前咧，我哋细个嗰阵时咧。边度咪你买生果会有咁多嘅包装噶？咪嗰抽提子，咪嗰抽提子搣出嚟咯。 系啊啊，其实都 系咪以前冇咁多呢啲噶？ 因为而家佢哋个个都要讲包装 嘛，卫生咩都要 啊，卫生啦，系 同埋保 护 住啲提子都冇咁容易烂。 譬如而家你其实喺超市咧都见到喺摆水果区咧，即系嗰度咧都有啲系真系包装。譬如提子有啦，嗰啲梨啊，嗰啲叫做 有个网嚟包住佢， 系啦系啦，系 土啊又有。 咁佢而家成日话索性咧，嗰啲叫做食物生产区咧，即系嗰啲果园咧，佢都话啦，咁好啦，我哋嚟到咧就一箱就摆晒喺里面，咁唔该你哋都就咁摆翻喺上个货架度咯，就唔要有嗰啲叫做所谓嘅包装咯，尽量减得就减啦。 不过你谂翻转头，点解当日会由裸装变成有包装？除咗靓之外咧，我谂有个好实际嘅需要就系、是、你唔好撞伤啊嘛， 系啊， 你嗰啲提子嗰啲好易烂噶嘛，你压住一抽咧，所以你话如果将佢变翻裸装，但如果个但如果摆放唔巧妙少少嘅话咧，又唔系好实际嘅。 哦，咁当然啦，最拣即系拣嘢嘅市民嘅时候咧， 我 会喺嗰度劈啊劈啊，拣你自己中抽，其他就劈烂佢咁又。 系啊，即系咪你系要做环保嘅？不过代价都真系又要付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两名警员同一名前警员涉嫌喺北区医院病房袭击一名62岁男子，案件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到10月17日再审，俾警方搜证以及让控方索取受害人嘅医疗报告。三名被告由24至到30岁，其中两人涉及一项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另一人就涉及一项串谋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三名被告各以10,000元现金保释，期间交出旅游证件，不得离开香港，不得骚扰控方证人。处理主任裁判官又要求控方索取受害人的精神及心理报告。涉及将军澳连农场斩人案的疑犯被控3项伤人罪，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0月17日提讯，拒绝被告保释。50岁的被告任职导游，控方在庭上要求押后案件，等待警方调查，包括向受害人同案发现场人士录取口供，跟进案发现场及附近地点的闭路电视片段进行认人手续，以及就现场附近找到的2把刀作指模化验同 DNA 鉴证。控方透露，被告同受害人互不认识，被告被捕之后承认是一时冲动犯案。监警会副主席张华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捉龙小队是为了处理严重情况，而警员家属资料随时会被人放到网上。他认为捉龙小队执勤时展示包括警员编号等所有资料并不公平，他们在执行法律应无后顾之忧。张华峰在节目后表示，市民如果要投诉捉龙小队，可以不单靠编号作投诉，亦可以按捉龙小队的行为、动作和个案发生的地点等作投诉依据。他并没有直接回应如果捉龙小队没有展示警员编号，会不会削弱市民监察的权利。至于公众找不到捉龙小队编号，张华峰说应该由投诉处理科处理。监警会前委员梁继昌质疑当局以捉龙小队衣服上没有位置摆放编号的理据，建议将捉龙小队警员编号放在头盔上，减少警民之间的差异。 多间银行在报章刊登广告关注反修例事件引发的社会情况，其中汇丰集团呼吁以沟通解决分歧，强烈谴责任何暴力及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汇丰说，社会稳定和沉着应对各种挑战的特质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为此法治对香港独特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可或缺，因此支持以和平方式寻找解决之道。渣打银行在广告提及，深信唯有在和平理性气氛之下，才能够缔造良好的沟通环境，解决目前分歧。东亚银行在广告表示，反对暴力，守护法治，提振经济，共建和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午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6点，跌193点，成交金额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5点，跌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2.6冇起跌，盈富基金26.8跌2毫，美团点评70，啱啱跳咗69.95升2.2，建设银行5.79升2仙，中国平安90.75跌5仙，吉利汽车11.52升4.8，友邦保险76.6跌9毫，中移动66.00跌9.5，工商银行4.92跌2仙，港交所252.2跌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6.47，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7，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1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406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81美元，卖出150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屯门那边的交通先啦。屯门龙门路之前去市中心方向近住小冷水那段咧，因为有意外啊。咁啊，头先咧就比较多车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多车嘅，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一般路面交通情况提下大家啦，沙田大涌桥路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嗰度对开嘅快线咧封咗路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啊可以使用其他嘅行车线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交通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雨果的著作《孤星泪》，1862年出版。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文学相对论，外国文学。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的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日，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 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妍、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妍、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呼吁一下啦，我哋晏啲就会有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咪未去过啊？ 系啦，今日我哋讲咧，书店 同埋特色漫画店嘅吓， 漫画店 系啦。咁啊，嗰啲书店咧，其实我特别呼吁咧，就系、是、如果你喺呢个区咧，你见到仲有啲比较窿窿罅罅嗰啲个体户书店，唔系连锁嗰啲咧， 系 有啲特色嘅。因为譬如咧，都可以预告定俾你听，有啲书店咧，佢卖点咧系，譬如话特别多二手啦，有啲啊特别多咧有猫。在里面啦，都是一个卖点嚟嘅。 系啊，当然啦，系啊，陪睇书啊嘛， 陪睇书嘅。咁跟住，譬如可能有一啲地方咧，可能你系冇谂过会有个二手书店。譬如琴日咧，我就系经过唐美道附近嗰度咧，我谂都谂唔到嗰度竟然又无端端有一间二手书店。 嗯， 系啦，但系佢系真系啲书咧，好似断根卖咁样咧，劈晒出嚟咁样嘅。 系， 咁但系你就可能有阵时揾到啲。好舊啊，可能尋寶咁樣咧。嗱，咁啊特別呼籲各區嘅街坊， 啊、 你有冇呢啲咁樣嘅書店同埋漫畫店？ 可以分享一下佢當中裏面嘅環境啊、服務啊， 有啲咩內容玩啊？ 係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 我都好想咧問一下咧，即係如果有一啲嘅書店老闆啊，即係一啲小書店嘅，究竟你哋而家嗰個經營啊，或者漫畫店係咪真係好難嘅咧？即係你哋面對住啲乜嘢嘅情況啊？又有啲乜嘢嘅朋友咧？即係主要就嚟睇書嘅。如果你哋有呢啲嘅经验，都欢迎你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豪语录，手机。 拿着古董的筷子。生命的文字 记唔记得大陆有一套当年嘅贺岁片叫做《手机》啊？系啊，又有葛优啊，仲搞到最近咧满城风雨嘅张国立啊，因为后来话开拍《手机二》之后咧，就搞到嗰啲咩阴阳合同浮晒出嚟。不过唔系想讲后续嘅嘢，纯粹想讲翻当日嗰套电影《手机》，唔知道你有冇啲印象咧？嗰阵时呢套电影咧，就主要话好多秘密、人性嘅肮脏咧，其实都喺嗰部手机里边咧系会浮现出嚟嘅。嗰套戏就系讲紧婚外情啦，而佢踢爆嘅原因，亦都系因为嗰部手机。佢嗰阵时甚至乎有啲对白系话咧，即系手机咧，其实就系收藏咗、隐藏咗唔知几多人性嘅险恶喺里边嘅。而第一集嘅故事结尾咧，其实手机里边依然都系继续有佢哋嗰啲暧昧嘅对话，证明咧可能唔系手机邪恶，而系人心犯罪。人心要出去偷食嘅话咧，你有冇部手机，你一样系会不忠嘅。咁后来当然啦，衍生好多唔同嘅笑话啦，譬如会有嗰啲经典嘅场口，就系话。你想叫醒你老公好容易嘅啫，你喺个耳边讲一声，我啱啱睇咗你手机啊，乜都唔使讲，佢会扎醒。啊，又或者而家咪有好多嗰啲咩 challenge 嘅，之前嗰啲咩冰桶挑战啊，而家就有一个叫做单眼揞住只眼嘅嗰啲叫做 eye challenge 咧。咁亦都有人做过另一个 challenge 系咩咧？就系手机挑战咯。嗰阵时咪话咧，你够唔够胆同你伴侣交换手机一日啊？唔好话一日啦，有啲人话交换一个钟啊，已经生不如死啦。咁你明白啦，嗰部手机真系好危险啊！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话观星筆系攻击性武器嘅话咧，其实手机先至系严重嘅爆炸品。喂，佢真系随时会有啲爆炸性嘅秘密爆出嚟噶噃。 最近就算你唔系咩偷唔偷食咧，你都会发觉部手机真系好危险，甚至乎大家街头巷尾互相谈论嘅时候，都会问你：喂，你真系带手机啊？你带手机嘅话，唔好翻上去。 没有手机的日子。 系啊，而家你过关翻去大陆，无论你本身真系不论你是何身份啊。话知你本身红橙黄绿青男子，你系一个七色战队嘅战士。呢部手机如果你而家想平安带上去而唔俾人开嘅话咧，天方夜谭啊！可能而家你听紧心机嘅朋友呢排亦都已经有呢种经历噶啦。系啊，只要你翻大陆嘅话，特别系男士，好多都会俾人攞部手机去检查。佢检查起上嚟，仲 check 得紧过你老婆啊！咁啊，大家都明白点解啦？佢真系同你老婆问你嘅对答系冇乜分别嘅，不妨整理一下俾你了解啊！嗱，佢系会问你噶，有冇去嗰啲敏感地方啊？系同你老婆问你有冇去滚啊？系一样嘅。咁有任何一个去滚嘅男人都唔会认噶啦。咁就算你真系去嗰啲敏感嘅地方，例如你知噶香港敏感地方。港铁站都好敏感噶嘛，咁你一定会话我冇，咁跟住佢会点做咧？你老婆就会同你讲啦，开个手机俾我望下，有冇同阿强啊、阿寿啊、阿茂啊，有冇通过话，有冇介绍你今晚唔好翻屋企，要去敏感地方？系啊，你老婆真系会咁问你噶，而家啲官员亦都好似你老婆一样咁样去慰问你，系咩？你真系冇去过敏感地方，开嚟俾我睇下，真系要睇下你嗰啲 WhatsApp 嘅群组啦，甚至乎仲会有第三击添。嗱，你老婆就会 check 下你啦，有冇喺你嗰啲群组度 send 嗰啲咸湿相啊？你唔好以为你睇 AV 我唔知啊吓，开嚟俾我睇下，收收埋埋呢个群组咩嚟噶？咩叫做四个麻甩佬的浪漫啊？吓，开嚟睇下。哦，你嗰四个麻甩佬点解全部个名都系女仔名嚟嘅？呢张相系咩事？系老婆系咁 check 嘅，官员都系咁 check 啊嘛。佢而家都系话咧，好多嗰啲个案都系话咧，佢会开埋你嗰个图片库，一定真系要你碌落嚟噶。试过收到好多唔同嗰啲信息咧，就话而家系八月啊嘛。一路查到几耐咧？查到六月，佢先至放过你。 想想未来的孩子， 甚至乎，如果你嗰啲信息里面有啲暧暧昧昧嘅对白，系啊，例如啲老婆好敏感噶，咩叫做今晚见啊？边个嚟噶？吓，你会同你个麻甩仔咁样讲嘢嘅咩？呢个咩叫今晚见啊？而啲官员亦都真系会讲噶，咩叫做今晚出唔出去啊？你同呢班人讲咩？今晚出唔出嚟啊？点解仲要着黑色衫啊？吓！哇！在家有老婆，出去海关都有老婆，真系查得仲严紧过你老婆。所以而家你知唔知咩系大卖咧？而家听讲话嗰啲长者机咧系大卖噶，因为嗰啲长者机又冇乜信息功能，又冇乜上网嘅技术，咁你 check 嚟 check 去都冇用噶。但系咁，你有张良计啫，你老婆。同埋个官员都有过墙梯喎，嗱你自己谂下得噶啦。如果你有一日放工翻屋企，你老婆喺你衫袋度抄到部长者机出嚟，你觉得佢会点？佢只系会疑心更加大，啲死佬啊吓，好地地人哋生果机都出到唔知第十几代啦，你无端做乜转长者机啊？你咩居心？咁你唯有话俾佢听，唔系啊老婆。即系我而家知道噶啦，手机真系好危险啊！特别有得上网咧，就算我自己冇去到敏感地方，一阵间阿九叔 send 咗啲佢哋开心嗰啲相俾我，我水洗都唔清噶。系啊，同样地，而家啲官员都话你冇去过，但系你啲朋友去过，转发俾你，你都唔啱。除非咁啦，将你个朋友，亦即系你嗰个九叔嘅电话交出嚟，咁你话你翻唔翻大陆好咧？嗱，我奉劝你，如果真系翻大陆嘅话咧，你唔好再带呢啲手机啦。唔系你累到自己唔紧要，你真系累到你嗰啲九叔啊嘛，人哋真系去玩嘅 ，send 张相俾你，大家开心下嘅，唔使大家都真真正正成为九叔，永远都俾人囚禁啊嘛。 没有手机的日子， 我都系带翻固网电话，阿Sir，固网电话冇事啦啩。 熟悉的日子才能这样子。 All right, now. 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娘子、哦、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通常在换手机、电脑或者其他流动装置之前，大家都可能会想旧的装置应该怎样处理呢？卖出去给其他屋企人用？其实有一样更重要的事要考虑清楚，就是要清除装置内的数据。但是要记住，删除之前可以将资料备份至记忆卡，或者利用厂商提供的软件备份至电脑或者云端。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操作系统提供的加密功能，先将内置储存加密，然后再将装置重置，咁就更加万无一失啦。如果想知道多啲网络安全资料，可以参加今年9月20日嘅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研讨会。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刚才听过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啊， 系啊，嗱，心理测验我哋好少喺个节目度玩嘅，但系当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唔单止由一个心理测验，已经变成咗一个咧如何处理难题嘅一个考你 EQ、考你智慧嘅方法嘅话咧，我觉得呢个心理测验咧可以做少少。 好， 嗱，基本面嗰阵啊吓， 好啊好啊， 就系讲真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啫，佢就话如果个题目系话同时间有五件事情一齐发生，究竟啊你会点样解决呢？即系你第一样嘢，呢五样嘢同时发生咯，你会做边一样嘢先？ 即系有五个女郎想同你查太阳油啦、担遮啦、揼骨按摩啦，你究竟拣边样先？ 净系知你噏得出呢一个心理测验，已经知道你个心理系有啲问题噶啦。 系、嗯、啊， 都 期待啊， 到一啲嘢。 好啊，你 五样嘢 ：B B 喊、未生水喉、门钟响、电话响。同埋你自己好急 ，BB 嗱，五样嘢同时间发生，你只可以揀一样，你觉得喺嗰个时候咧，你系会即刻第一样嘢选择做咗嘅。嗱，我重复一次啊 ，BB 喊、未闩水喉、个门钟响、电话响，同埋急 BB。 我会揀未闩水喉。 未闩，你会去闩水喉先。 即刻闩水喉先。 系，你会去闩水喉先。 系。 好，阿田，你会揀咩先？ 门钟响， 你会开门先 啊？系啊， 我同阿田个谂法一样嘅， 系、 okay. 啦。当 B B 喊，闩水，要闩水喉啦，门钟响，电话响，急 B B， 点解你会咁拣咧？你会闩水喉先？ 因为其他嗰啲嘢嗰个严重性啊，或者你唔处理佢嗰个结果咧，唔会影响得好大啊嘛。但如果你冇闩水喉嘅话咧，佢可能系会水浸啊，浸晒其他嘢，系同埋佢会延续，咁啊佢唔会停噶嘛。你 B B 喊咧都有机会，佢突然间咧傻咗啊，打个 C 一佢唔喊都仲有机噶嘛。 系， 但系水喉即系 冇即时危险嘅 B B 喊，你觉得？ 同埋佢有机会自己会停 啊，唔好意思、啊， 但系闩水冇啊。但系闩水喉你唔理佢，佢系唔会自己停噶嘛。所以真系要当务之急，止乱制水。就停咗佢先， 好好好， 我一定要咁做。 我想改，我突然间想改。 我俾你改，俾你改。你唔要，你唔去。你头先话咩啊？ 系门钟， 系啦，我 系 开门先嘅。你系咩啊？咁而家 我会急 Vivi 先，我要 开尿先。 系，即系你觉得呢个最紧要嘅，即系忍都冇得忍嘅。 因为咧，屙咗 Vivi 咧，继而可以闩水喉啦嘛，系咪？ 点解你唔可以闩水喉先屙 Vivi 啊？ 即急啊嘛，佢话急紧喎，你 急啊嘛， 系啊， 系 啊， 系啊， 我哋水浸噶咯，你同埋你嗰啲水就计水费噶咯， 嗰样嘢可以同步咯，anyway， 系咯， 好嗱，呢个心理测验咧，嗱你第二 完噶啦，一个就够啦， 系啦，呢一个嘅啫，嗱你可以继续拣落去，我俾你哋拣埋第二位啦， 第 二位，你第二样嘢会做嘅系乜嘢？ 第二位我会拣屙尿。 小便， 因为点解咧？我有原因嘅，因为通常咧，如果你个人咁急咧，如果你有譬如你有尿急啊咩都好咧，你个人就乱嘅啦，心急则乱，你就冇办法可以好清晰咁去处理其他嘢嘅。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啊，因为即系我会拣。 但 系头 先你讲唔到呢个理由出嚟， 我急咗。 系咯，佢头先完全讲唔到呢个原因出嚟噶嘛。 我总之放解决咗自己如急啊嘛，因为自己试过急嘅时候系咩情况啦， 即系奶咯，系咪？ 咁你即系嗰水后边有得，咪有得佢放咗佢先啦。咁我去。去完之后，咁你如果喺厕所嘅水喉咁，咪同步做件事咯。 O、okay, K， 好 啦， 嗱呢一个 我会拣先生水喉啊， 先至生水喉，即系你哋两个嘅选择似嘅。我自己都冇谂第二，我估我第一个就一定系会开门嘅， 开门先。 因为我喺度谂咧，啊开门嗰个人要揾你，佢企喺度噶啦，咪等一阵咯。 第二我会生水喉，应该 系。 第二我会生水喉，系啦，系啦。B B 喊觉得即系嗰个重要，系有得喊一阵。即系嗱，当然我哋个设定系个 B B 系安全噶啦，系咪 ？O K， 好。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就是、要反映究竟你最重视嘅系乜嘢，亦都即系代表住，譬如 B B 喊，佢代表住一样嘢啦。 Okay, okay. 生水喉代表住一样嘢啦，咁样嘅。好，我解说阿田先啦，好唔 好啊？ 阿田，你第一样嘢咧就话要去 Vivi 先， 去 Vivi 先， 就即系代表住咧，你觉得自己系最重要嘅。 嗯。 而第二样嘢生水喉咧，就是、代表钱系最第二紧要嘅。 哦。 而豪仔你系拣第一样嘢水喉。钱对你嚟讲系最紧要嘅，跟住咧要 O B B 嘅话咧就系咧 自 己就第二位，咁另外嗰三样嘢代表咧，咪我讲我自己啦。嗱，我咧就拣开门先嘅，即 系 应门钟 先 嘅。呢样嘢咧就代表 朋友， 冇错，朋友。 佢肯定赚自己用呢个方法啫。 我真系咁谂， 咁唔系啊，自己都唔系差噶。 系啊，冇嘢，冇啱错嘅呢一样嘢。第二我讲山水喉咧，第二样嘢就 系 钱啦。咁我哋冇人掂嗰两个范畴咧，就 系 B B 喊， 同埋 个电话响。 B B 喊代表咩 ？B B 喊即系屋企人， 一定系啦。 唔系代表屋企人， 系代表咩 ？B B 喊系代表爱情。 哦，B B 喊系代表爱情， 系啦。 出啲题目嗰阵真系有问题， 我 系 咁话， 系咯。 而电话响，你哋估系代表咩？ 家庭咯， 唔系。 社会 唔系， 伴侣 唔系， 健康 唔系， 性生活 唔系。代表工作，台长唔好意思啊，台长， 我连性生活都讲埋啦，都唔中嘅啦， 唔中工作， 都冇谂到工作， 我想而知啊，嗰样嘢排到几后啊， 系谂都冇谂个工作嗰份，因为都系围绕住自己嘅工作， 好合理喎，真系， 系，但我自己讲真，如果真呢几样嘢嘅话咧。电话响我真系摆到最后， 摆到最后，因为好耐都唔响啊嘛。 咪同埋佢就算响嘅话，我成日都会觉得咁系会再打嚟噶嘛，或者我睇到 我 miss call 嘅话， 我 未搞完其他嘢嘅话，咪会复咯。呢个我都真系摆最低。 因为门钟响嗰个咧，我就会觉得啊，系头先停一停啦嘛，冇事啊。系佢咁佢即系如果佢真系嚟到门口嘅，咁使咩急得到咁等我去完解决完我自己之后先去解决。 我反而我完全唔系咁谂，开门啪一声开咗，你真系好急嘅话，你可能真系要。搞三十秒、四十五秒嘅喎， 你係假設咗一樣嘢喎，係啦，你係假設嗰個 唔識我三晚都冇得好急啊咁樣。 唔係啊，但係你仲要同佢周旋一輪噶嘛，先生，我係揾你邊個，你仲要搞一輪噶嘛。 我唔得閒啊，好急啊咁樣。 郵差送速遞咁樣送嗰啲送嘢過嚟。 咁都係簽個名啫嘛，使幾耐啫？ 嗱， 冇啱定唔啱嘅呢樣嘢，心理測驗嚟嘅啫。 同埋我覺得，如果你話佢呢個係心理測驗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比人哋嗰、那個想像空間再大啲。因為譬如咧，點解可能有啲人會揀開門先咧？ 嗯， 你與其話佢係重視朋友，可能佢係從嗰個處理危機嘅手法咧，可能佢會覺得，如果嗰個係識嘅人咧。佢多个人入到嚟屋企就可以多个人帮我处理咁乱嘅情况。例如佢就可以话喂原来有阿老婆返嚟啦喂咁你搞住个仔先。我就可以屙尿先。 係 啦所以其实如果你揀开门呢其实亦都可以隐含一种就係话你会唔会觉得可能人哋去帮你囉。反而去帮你处理个方法噶嘛？ 咁、呢个就系另一个心态咯。 系啊，都可以好玩嘅呢、這个。 所以咧，我就话咧，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系有进阶版嘅，本身就同呢个心理测验系冇关嘅。只不过系呢五件事咧，佢话考你 EQ 啦。如果你点样一连串将呢件事咧做到晒，解决晒五个问题，你会点做咧？嗱，譬如网民， 你会咩次序系咪？ 系啦，网民咧就有呢啲嘅例子嘅。 系啦，我就话应该咁样玩。 首先第一样嘢咧，就自己抱住个仔去 开门，跟住咧就将个仔喊紧噶嘛，交咗俾咧喺门口嗰个朋友度，跟住叫个朋友你帮我睇听电话啦，跟住我自己咧就去厕所顺便沙水喉， 系 即系一次过点样咧，好似一个扩充句子啊，重组句子咁样咧，将呢一个画面咧五样嘢， 系 你用一个点样嘅次序可以一次过做晒， 其实啱嘅。 先嗱，因为跟住 B B 咧抱唔到 B B 嘅认真， 唔系你女士啊嘛，我男士咪得咯。我试过带住个仔屙尿噶啦。 哦，唔系，即系话你急紧嘅时候，你系想解决咗自己呢个急 嘅情 况 先啊嘛。但系你可以同步嘅。 我、都啊，你咁讲。 你系男士同女士唔同啊嘛。 都得噶， 系咪？哦， 系。又唔得噶。 点解唔得？你有声， 你一路倾电话一路屙尿咧。 唔系，你知唔知听咗？喂，系啊，我而家好 唔 方便。 唔系噶，你讲唔到嘢噶，你未试过嘅咩？ 我有讲住电话。 讲紧急、啊，就 系急紧你要，你要咁发射嘅时候咧、啊，你好难一路。你冇得咁样噶，因为隔篱听到噶，佢无端端会听到你讲唔到嘢咁样噶，有冇？ 去咗瀑布嗰度咁样啊？ 瀑布事少啊， 即系譬如个电话摆喺台头，跟住你阿急 B B， 阿 B 啊喺隔篱嗰度喊，跟住水喉喺厕所闩咩？出边有门钟 啊？咁你会点做啊？一撑过系啦，要变成一个故事，点样五样嘢做得晒啊 ？OK， 咁我咧应该咧都会听咗电话，拿住个电话，跟住咧去咗B B， 跟住顺便闩水喉，可以同步嘅。因为你 suppose 觉得个马桶同埋嗰个 洗手盆唔会争太远 喺隔篱咁啊，熄咗佢啦。 suppose 啫， 系咯。我头先一谂咧，就谂起厨房个水喉咯，所以你就唔会可以一路屙尿一路闩水喉咯。 我系谂紧厕所个水喉， 你梗系咁谂啦。 所以大家谂嘅个水喉， 证明我哋呢啲咩居安思危，我哋个忧虑大到啊，觉得个水喉唔会同你喺埋厕所同一个位咁益你。 我就系谂住同步去完 Vivi 就顺便闩水喉。 咁你点样将呢五样嘢连埋一齐啊？ 哦，抱住个仔先冲。冲咗去山水喉，然后再开一开门 啊， 系啦， 望望咩事先， 系啦，咁然后最后先至咧就去屙尿， okay, 电话都系唔理佢住， 电话都系唔理。 我觉得个电话有啲嘢情况可以同步嘅，不过其实都可以唔使理。 系啊，咪揽住个 B 系最正路噶啦，因为点解咧？就算你唔系因为关心佢啊，你起码等佢唔好喊啊嘛， 烦少啲嘢 系啊。 嗱，所以咧即系一个简单嘅心理测验咧，大家咧都加多啲唔同嘅，因为而家成为网上面佢哋一个游戏啊。 点解 呢几样嘢系点样一齐 一系咁咯？你可以试下就叫个 B 去听电话咯。 阿B 听电话唔好喊啦咁样， 但大家又谂下你自己心里面个 B 系要抱嗰啲，定系喺度企喺度识行四岁嗰啲系 B 喊啊？嗱，有唔同个情况。 习近平表示，体育运动要由小开始，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如果偏远地区小朋友都经常踢波，足球运动就有广泛群众基础，中国足球一定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7点，跌222点，成交金额4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5点，跌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2.6没起跌，盈富基金26.75跌2.5，美团点评70元升1.25，建设银行5.79升2仙，中国平安90.75跌5仙，吉利汽车11.64升6毫，友邦保险76.25跌1.25，中移动65.9跌1.05仙，工商银行4.93跌1仙，港交所251.8跌2.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9.516，瑞士法郎7.985，澳元5.308，加元5.895，新西兰元5.009，欧元8.6974。每百日元对港元7.3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8点，跌19点。港金现价报14,05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1.46美元，卖出1,5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正常嘅，不过去尖沙咀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咧，一段都系慢车。另外啦，黄竹坑道方向香港仔隧道，近住欣尖记大厦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日港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小蚝湾来回、城门隧道落斜去象山村。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喺适当时候拍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梁永琪。平时呢，我同我女儿之间呢，我哋会有一个self reading time 嘅。咁我哋有一至两个钟呢，屋企係好静嘅。佢哋成日都好想呢有啲嘢刺激呀玩呀。咁我觉得呢两个钟呢有少少觉得，喂，你平静下，即係静静地，就係、是、你自己諗啲嘢娱乐自己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心共创家温馨。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电康康。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花田思雅，电力工作做之前一定要截断电源。 老细，系工人都知道规矩，使乜咁麻烦啊？ 但系过路人唔知噶嘛，好容易会触电噶。 最紧要咧，加个警告告示。 啲工人唔使睇啊，都知道危险噶啦。 但系过路人唔知啊嘛，有个告示牌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过路人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电力安全要做好，工友生命可确保。我系舒格连思雅。 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我哋想同大家沾染少少香港僅餘嘅文化氣息，成日都話咩文化綠洲啊，咩沙漠文嗰啲即係文化沙漠啦。不過其實都唔係嘅，近呢十年八載咧，都多咗好多呢種咁樣嘅起碼書店啦， 係文青 feel， 即係我覺得呢三個字咧走咗出嚟之後咧，可能係幫到少少手 嘅。係啊，即係文青呢三個字，無論你用邊個藝字都好咧，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你起碼都願意將文青兩個字擺出嚟。咁究竟香港窿窿罅罅仲多唔多呢啲书店咧？嗱，特别强调唔系嗰啲连锁嗰啲， 系 因为同小店一样。 其实讲真咧，连锁嘅都少咗。即系你谂到呢点，其实几暗淡嘅，连锁都少咗，所以就更加需要同大家一齐分享。因为仲有好多朋友中意睇书噶嘛。如果你 系 开书店嘅，如果你经常去到一啲咧，你觉得好有人情味啊，或者好有特色嘅书店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嗱咁啊，如果你讲香港咧，我嗰阵时行得最多，可能都系旺角嗰啲二楼书店咯。 咯。 系书上楼书店系我谂系香港嘅一个好大嘅特色嚟。 系啊，咁嗰、那个美其名就只系二楼啫，实际上好多都搬咗去三楼啦。 系，再慢慢要再上多啲添，系咪？ 系啊， 越高就越平啊嘛。 真系更上一层楼噶。 系， 旺角我觉得嗰阵时全盛时期都唔错嘅，有好多喺西洋菜街嗰度咧，有好多各式唔同嘅即系二手书店咧。譬如嗰阵时有啲系专营台版书多嘅，不过已经讲紧好耐年前。一個賣點啊嘛， 幾耐之前啊？ 哦，嗰陣時起碼都廿年啦，即係當佢仲係嗰間叫做田乜嗰間圖書嘅時候咧，嗰陣時你就好早期咧就係嗰啲專賣台版多嘅，咁去到後來咧就多咗嗰啲賣大陸書嘅簡體字，有一輪係好興啊嘛，咁大家就唔使再翻去羅湖商業城啊深圳書城嗰度啦。咁你就喺嗰度都有得買嘅，咁然後嗰條街咧仲有幾啲咧就係專賣一啲文史節，真係僻啲嘅，即係可能你上到去咧就其實冇乜小説嘅啦，就專門係頭先講嗰啲比較即係可能係教科書式啊，但佢又唔係 textbook 嗰啲，可能係啲學術啊、研究啊，比較專門啲嘅，咁就會好多同好走咗上去咯。咁所以嗰條街我覺得咧有一啲就專門賣雜誌多啲嘅，係啦，咁因為又係大陸嗰啲二手唔係二手，大陸啲雜誌。咁佢真係種類多好多㗎嘛。佢淨係可能講一啲即係講社會現象嘅嗰啲嘅雜誌呢，即係講雜誌咗，咁香港都冇㗎嘛。咁所以有一輪呢好多人就鍾意上去嗰幾間嘅書店嗰度呢就買雜誌。 咁嗰啲書店呢嗰個形式係即係一個單位，跟住裡面呢就即係裝修就係 基本上冇乜裝修㗎啦。好簡單嘅就，如果你 都係書咯， 係啊，你睇嗰啲二樓書店最多就係咁樣噶啦， 即係就咁書架，全部 書架咯，咪全部都係。 店員又喺度打你， 仲可以點樣啊？ 有冇冷氣？就問下 有冇冷氣？ 咁咪有嘅， 正常間鋪頭嚟嘅，有收銀添， 係啦， 即係問下，我都冇去過嗰啲啊嘛。 我覺得嗰啲好有趣嘅，因為最緊要咧就係你見到嗰個店主嘅話咧，你就會知道點解啲人未必會即係會放棄啊一啲連鎖嘅書店，而你去揾佢，你即係會同個老闆傾偈。佢亦都会知道、啊、你想睇咩类型嘅书啊？佢永远都会有好嘅提议俾你，呢一点系好重要噶。 佢系个即系你觉得呢个人即系店主啊，即系负责呢间铺头个店主咧，即系佢应该个人生经历好丰富，要倾乜佢应该都有得同你分享咁样。 一啲啲啦，如果佢真系佢真系店主咧，可能佢就。系啦，佢书个认识可能就多啲嘅。我见过好多次咧，有时啲人仲会订书咯，即系可能佢好快话俾你听啲书嗰、那个即系有啲绝咗版啊，有啲咩嘅。但如果职员嘅话咧，咁咪就系普通职员咯。系啊，佢都未必可以招呼到你咁多嘅。 但我见到咧网上面咧都有介绍到，其实香港而家咧即系我头先话艺文青啊嘛，文青都好啦，咩都好啦，咁啊多咗好多嘅小嘅店铺，有啲咧可能好似一间 coffee shop 咁样嘅， 系冇错。 甚至咧系下面咧就 系 饮咖啡，你上到去各楼嘅时候咧，上面啦就系有一个书店，你要睇书、买书、借书，点样都得嘅，有唔少噶啦。譬如我呢度首先介绍一间喺大埔嘅，喺大埔里面咧，佢嗰个店名咧都同一本小说好有关系，同解忧杂货店呢一本嘅小说有啲关 系。关于嗰本系 系啦，噶咯。 咁跟住咧，佢就系话咧，本身个故事就系咁讲嘅，就话嗰阵嗰位嘅女店主咧就系一位社工嚟嘅，因为咧佢之前就要照顾小朋友啦，做咗全职。媽媽啦，都 BB 都大咗啦，真係佢覺得有空間發展翻，因為閱讀就係佢自己最大嘅興趣嚟嘅，所以咧佢就開咗呢一間嘅書店，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嚟打書釘啦，二手書嘅買賣又會有啦，變咗佢話入邊咧唔單止個裝修咧有少少即係解憂雜貨店啊嘛，有少少日式嘅感覺嘅，但係同時間咧裡面就好似一個大寶藏咁啊，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書咧，都係希望可以同一啲嘅知音者啊，大家一齊交流一下咁樣嘅，咁啊大埔有呢一間，我見到上環有另外一間咧都好特別嘅，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下面嗰層咧就是 coffee shop 嚟嘅，你上咗佢上面之後咧。又会见到 一个阅读空间喺度，系啊。 如果你话 coffee shop 咁最出名，应该就系油麻地嗰间咯。油麻地嗰个电影中心隔篱咧，嗰间嘅书店咧，嗰间真系好靓嘅。如果头先阿田你问咧，嗰啲所谓书店嘅装修点样咧？头先讲二楼嗰啲就冇乜特别装修嘅，佢呢间就真系咧。 格调高雅， 系 啊，你入到去咧，你会觉得哇，好似系精品店咁样咯，因为佢真系有精品卖啦，佢系有好多唔同嘅书啦，跟住佢仲要左右 卖有咖啡饮， 系啊，佢左右，其实大家都应该成日都去过噶啦，你睇电影嘅话咧，左边就全部都系卖书嘅、 嗯， 但系你去到右边咧，你已经可以咧有啲木台，咁啊全部有啲玻璃柜啊，你又买 kick 啊，咁样喺晒嗰度坐咧，嗰度都几好嘅。 咁嗰啲书就任你去睇， 理论上系啦，因为佢都系 书店，你都可以睇过 打书钉。 选择买唔买 嘅？系啦，嗰间咧就真系嗰、那个文艺气息就重好多，因为佢会有好多咧另类嗰啲书籍或者专门啲嘅，譬如可能系 电影多啲有关嘅书籍，嗰度系比较 佢电影又多啲啦。譬如嗰啲文学杂志咧，嗰阵时我去过睇咯，我都发觉哦，有好多二楼书店咧都冇引入嘅，有某一啲杂志，可能佢台湾有一两份嘅嗰啲文艺月刊啊嗰啲咧，甚至乎有阵时佢同啲社运都有关嘅，因为有一啲社会运动咧，可能譬如我记得有一本我唔记得个名啦，佢专门就系话以同性恋做主题嘅，真系唔多嗰阵时你去二楼书店咧，你冇见过呢本杂志嘅，但系佢喺嗰度咧，佢都会引入咯，所以一啲小众啲嘅社会性啲嘅，因为当你讲到系嗰个性取向嘅时候咧，都当系一个社会议题咧，佢会引入呢一类型嘅书或者杂志多好多，而呢啲 唔同嘅顾客 系啦，而呢一啲咧就系一般头先我讲你喺二楼书店。咧嗰度少好多，因为有局限嘅，因为嗰啲二楼书店，如果你嗰啲杂志咧都系嚟自大陆嘅话咧，咁就有某啲光谱佢就唔会掂到噶啦嘛。所以呢间铺头嗰阵时候我第一次去，我都发觉哇，佢呢个都大开眼界，即系佢会有咁多咁、這個、多类型啊，特别同社会意识有关嘅都会有咯咁样。嗱咁啊，陆续仲有好多嘅，咁啊有电话又打入嚟啦。 我哋听下啦。其实除咗书店咧，漫画店啊，大家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好，我哋听下听众先，李小姐。 Hello, 你好。 Hello, 李小姐， 你好。李小姐，有咩介绍啊？ 其实我就话我想介绍建山书店。 系。 咁点解咧？佢本身好有人情味啦。 哦，呢、這个就系讲紧上环嗰间啊。 系啊，系啊。 系、 啊。咁、那个店主佢本身好有 heart 啦。咁佢除咗定期有一啲一齐去分享书籍嗰个聚会之外咧，佢对即系就算你买唔买书，佢都好有好真心去同你分享咯。跟住可能又会俾杯咖啡你饮啊，俾杯茶你饮啊， 免费嘅咖啡 都唔会催你走。系啊，同埋佢个书店嘅特色就有两层嘅。咁如果你可以你揀咗本書，你可以上樓上飲杯水，坐低揭一揭啲書，買唔買佢都唔會話俾眼色你睇啊咁嘅。 Okay, 所以你去到咧，真係你好似去咗外國咁嘅， 好 relax 啦，就會覺得即係可以沉醉喺本書嘅世界入邊度咁樣。 係啊，同埋好鼓勵你去閱讀啊。 係，佢有冇話咩書嘅種類係比較多啲咁樣㗎？ 佢個優點咧就係咩書都有，有嚴肅性嘅，有生活性嘅，有資訊性嘅，亦都有一啲咧本身可能自己翻譯咗，但係好新淨，佢攞嚟俾一啲真係好 rare 嘅 book 都可以有得機會買得到。 係小眾啲嘅選擇嘅話咧，另類啲嘅一樣都會有咁樣。 係啊，啲人中意去 全部都有。 係啊，啲人中意去呢啲叫做個體户式嘅書店咧，有時就中意尋寶啊。即係因為如果你好大眾，即係舉例你話你想揾金融啊、韋斯利嗰啲，咁間間都有啦。 係咯， 但係中意揾啲窿窿罅罅啊，會唔會有啲好偏門嘅咧？咁你有冇一啲好得意嘅購物經驗喺嗰度，或者閱讀經驗有試過㗎？ 有啊，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買一啲同即係例如話書籤啊，或者啲 tote bag 啊，啲袋，佢嗰度咧可能有三四個啊，咁即係或者係收藏一啲無論係中國啊、台灣啊或者美國啊嗰啲 designer 咧，都會佢會買翻嚟，咁你變咗唔需要去其他地方買咯。 係係係， 另類但係靚嘅選擇 都有。好靚嘅，好精美嘅。 係啊，我睇到有個小小嘅報道咧，就係、是、話你頭先講緊嘅呢一間嘅書店嘅老闆咧，背後都有個故事。 係啊 係 啊， 話佢本身咧就係從商嘅，不過後屘咧就覺得哇，成日都係為名為利啊，追追逐逐啊，佢個有啲厭倦啊，所以咧佢就真係抌低咗自己份高薪厚職，就喺城市裡面揾到一間咁樣嘅鋪頭仔，就開咗間書店，希望即係可以好似頭先阿李小姐咁樣講，就係、是、想同一啲都係書迷啊，大家互相分享一下睇書。书嘅乐趣， 唔系呢个佢都系佢个梦嚟嘅， 系啊， 因为佢都好中意睇书啊，咁样咯。 系啊，好啊，多谢你陈小姐， 李小姐，多谢 李小姐，系啊，多谢李小姐， 拜 拜，好，拜 拜。 咁有一间咧都几得意噶，佢就系、是、北角咧心记嗰个一间书店咧。咁头先我就话咧有猫喺嗰度，同埋嗰阵时咧、 這個、出名有猫噶呢间， 出名有猫，同埋开头我搬屋嗰阵时咧，我有啲书唔要咧，咁我周围问睇有冇咩地方有得收留嗰啲书噶嘛。咁、哦、我见到好多人都推介咧，就几间，其中一间就系呢度咯。 佢、哦、收唔收英文书噶？ 佢好似咩都 北角区，我又近，我真系有啲书， 佢咩都有收噶，我都怼咗两转过去噶。咁咧，我有去过睇咧。其实佢最得意系咩咧？佢个装潢真系比较陈旧啲啊！即系如果你同头先讲油麻地嗰个相比咧，哇！佢真系街坊到唔再街坊。 佢真系帮你收书啊！真系 唔系佢会有收埋书呢件事系啦。咁、啊、但系我觉得佢有个特点系咩咧？佢真系会好似你行 CD 铺咁样咧，佢真系会有啲荧光纸咧贴喺度咧，有啲简介。即系话俾你听呢本书咧，有啲咩得意啊，好嘅特色咁样咧。咁、哦、因为嗰次我去睇嘅时候咧，佢都真系有个别啲书咧，佢真系会贴啲 label 咧，可能就话：喂，呢本咧系咩回忆录嚟嘅，就系咧佢退隐政坛之后咧首次复出，系 个 书店自己做嘅。 有啲简介咁可以吸睛嘅都 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咧嗰个书店个老板咧，佢真系睇过啲书啊嘛，佢系真系睇过，佢咁样嚟推介俾你咧，你真系会觉得零舍好似会有。想买啊，甚至乎你会信服多啲噶，真系。 听众阿 Cherry 都系咁讲啊，佢话即系讲紧呢间书店啦。佢话咧，老板娘啊，拯救无数个流浪猫噶。佢话咧，佢哋会帮佢揾啲合适嘅家庭去送养。佢话咧，店内养嘅猫猫咧都好有书卷味嘅。 因为嗰个咧，我都有经过过，或者咧啲猫佢唔系好惊人。当然我唔系鼓励大家去吓啲猫嗰样嘢啦。我系可以同佢成功影到相。 我 OK 嘅， 集邮佢哋都系少少明星猫嚟噶。 系啊，所以都唔错嘅。对上一次咧，我见过有呢一种咁样嘅装饰咧，即系介绍啊。嗰阵时就喺广州咯，广州佢有间书店，不过好大啦，佢可以即 系 有成三四层楼咁样咧。但佢最叻嘅地方咧，佢就真系每一级楼梯啦，同埋每一个书架咧，佢都会真系密密麻麻咁将嗰啲post 咧黐咗上去，然后就真系写佢嗰啲心得。推介你会觉得系好仔细噶，香港就唔系间间都做到咁样咯，但系有一两间咁样都唔错嘅。 OK， 好啊，呢度咧 Margaret 咧就话啦，大埔咧佢话有一间咧英国政府起嘅政府民宿，佢七十年代咧改建为官立小学啊，但系而家咧就变为社企嘅书店啊，佢嘅环境好清幽嘅，佢员工态度咧、服务态度咧非常之亲切，仲有一啲特色嘅素食餐俾去食啦，大家可以食啦。不过咧就只系听朋友。有佢自己都未到訪過嘅，咁佢話都可以試即係叫大家去 訪下。係啊， 係啊，嗱呢度我諗咧有兩間咧最高同埋最遠嘅。 好， 最高咧我相信都算係最高啦。佢就喺荃灣咧一個工廠中心23楼。嘅二手书店， 哦 okay、 喂大佬咁偏僻， 我头先咪话二楼书店咧都系讲个名嘅啫，佢23楼，咁咧嗰个店主咧呢个我都冇去过，见到介绍咧就话系一个80后嘅朋友嚟嘅，佢就开咗呢间二手书店咧，佢话佢成个书房书架咧全部都系用二手买翻嚟嘅，咁所以就尽量悭啲钱啦，咁啊据书籍嘅摆放咧，记者就咁形容嘅，都系用排山倒海，咁所以咧呢一间叫做乜乜书房嘅一个书店咧就系、是、即系。有呢个特点嘅，佢话咧，佢最犀利嘅地方系咩咧？嗱，所有混乱嘅人咧都有秩序嘅。 哦，即系 佢话成个书店乱到咧 爆嘅 ，藏书8000本。 哇！ 但系边个问佢？喂，请问你咁样康熙字典喺边度啊？第二格、第三行， 乱中有序就 冇错。佢话佢真系可以做到咁样噶、哦，咁咧佢话佢将嗰啲藏书咧，当初点开嘅咧，就 系 佢本身有8000本书，咁咧佢就话啦，佢将一啲藏书同埋街坊啲书啊，有啲老师捐出嚟啲书咧 ，group 埋一齐之后咧。佢就將佢開咗成為而家呢一間喺23楼嘅書店。 哇，犀利！ 係啊，真係集腋成裘啊！呢個就被譽為最高嘅書店啦，真係。 另外一間又可以介紹喎。如果大家中意睇英文書嘅話咧，原來有一間咧喺新蒲崗嘅話咧，就專門咧就係主打二手嘅英文書嘅、 啊。 本身咧嗰個店主咧係一位 ABC 嚟嘅咁樣，咁所以咧就話佢就會仲會每一個月咧佢哋會舉辦唔同嘅活動嘅，就因應住參加者你哋嘅年齡啦，你哋閱讀嘅能力係。 点样啦，跟住佢就会老板亲自挑选一啲啱佢睇嘅二手英文书，就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系、哦、啊， 所以你谂下，即系有阵时要，有阵时你买本书，即系唔系话贵定平啊，但你跟住睇完，你摆唔摆喺度咧，又用咗啲位置，即系佢哋就会有多啲唔同交流嘅活动嘅话，大家就可以将一啲好书都互相分享咯。 系啊，嗱，有一间书店咧，可惜已经执咗笠啦，因为咧，我头先都想揾一个主题性咧，就系、是。譬如头先你嗰就英文啊嘛，咁咧有阵时有啲人好想揾翻咧啲旧嘅书咧，譬如话武侠小说，有啲武侠小说咧系真系耐到一个地步咧，你而家已经揾唔翻即系嗰种咁旧，嗰阵时仲有武侠世界嘅，即系嗰只杂志咧，而家唔知仲有冇再出呢本杂志啦， 系咪好唔同噶嘛？ 咁佢就话咧，原来荃湾咧曾经吓佢都执咗啦，嗰间叫做大河书店咧，经营咗44年噶啦，佢话咧里边咧就主力咧就卖好多嗰啲旧书咧，特别。系嗰啲即系武侠小说咧，好可惜佢话即系好似一年前咧都搞唔掂啦。咁但系呢、這个亦都系嗰啲二手书店或者呢啲书店得意嘅地方咧，就 系、 是、有主题性啊嘛。 系系， 有阵时啲人就知道 小嘅书店真系要噶。譬如我去到台湾嘅时候咧，我就会佢有啲嘅书店系专系主打咧卖好多关于戏剧嘅书。咁你要知道即系。都系一个小众啲嘅喜好啦，系咪？你喺香港买到嘅话咧，有阵时真系困难。你上网买嘅话咧，可能嗰本书就未必系中文嘅，系咪？咁、变咗咧，即系去到台湾咧就可以大量入手咯。 哦，都系 多啲佢哋嘅专柜咯。 系啊。 嗱，有听众咧想话咧，可唔可以讲下漫画？ 哦， 系漫画书店咧，即系佢话咧，Tammy 咧就话啦，系讲起漫画店咧，真系咧一定要去讲喺顺和嗰度三楼。佢、 哦、 话日版、台版都有啊。佢话以前咧自己做过漫画店啊、 嗯， 真系好多漫画迷咧，成日都拎住晒，即系经常客嚟噶。基本上，佢自己亦都好中意睇，所以佢索性。不如去嗰度做咧， 哦咁好啊！ 佢都漫画店度打工啊，佢 即系自己嘅经验。 系啊，呢、這个 Tammy。咁阿 Chuli 咧就话啦，即系好期盼咧听到漫画店嘅故事。佢话以前咧公司附近咧有好多漫画店嘅，成日都去租书啦，同埋讲历史啊、饮食佢都中意嘅。不过咧，成日都系成日租书嘅时候咧租唔。晒嗰个系列啦， 啊系啊系啊， 一二跟住到七八九咁， 中间断咗，系系系， 嬲嘅佢成日都系咁样，我呢个经验。咁啊，另外咧，有一个即系一个资料嚟啦，佢话咧，随住将军澳嗰间叫漫画屋咧，佢执到笠之后咧，全香港啲漫画出租嘅铺头咧得翻23间， 嗯嗯， 哇，你谂下全港都系得23间啦， 出租店啊，讲紧 系啦，出租嗰啲漫画书啦，咁跟住就系话，因为即系租金啦，系公司。市场啦，佢网上面翻版太多啦，就好多日本行业啊，即系好多生态都改变咗。佢话你知唔知而家紧石果紧全嗰啲咧铺头系，即系大部分靠边一班朋友嚟撑住去租呢啲叫做漫画？ 中年人咯， 中年到乜嘢类别咧？ 40-50岁 嘅乜嘢？ 嘅乜嘢啊？ 我觉得系。 我系、太太啊！ 呢、這个真系估唔到啊！ 估唔到 啊！ 呢、這个 点解嘅？ 佢话咧，因为咧一班咧好中意睇爱情小说嘅一班师奶， 哎呀， 夏天你可以 join 啊！ 嗰啲继续情若无花不结果，真系 去滋用透过书本嚟滋润自己嘅爱情。 系啊、哎，可能系啊。 即系呢度即系做喺漫画店里面做嘅啲朋友就去讲咯，即系话啊，都系靠一班即系中意租爱情。小说嘅师奶嚟撑住嘅咋， 系啊， 好难搞啊！ 嗰阵时我最中意去嗰啲漫画店咧，就唔系租出嚟嘅，但系即系譬如你俾20蚊，一个钟你又唔睇嗰种咧， 系 嗰阵时你真系发觉。你唔系用呢个方法，你点会睇到？ 你走去看花噶喎，廿蚊一个钟。 咁你可以租两个钟噶嘛？ 哦 ，OK， 你可以租两个钟。 冇乜钱啊嘛。 系啊，唔系大个噶啦，已经细个、反而就唔多呢啲就真系租嘅、我话你唔系用呢个方法咧，你边度睇得晒咁多漫画？ 而家有 咁鬼贵。 其他嘅方法就系话，点解书店漫画店少咗咁多？喺网上面，你算譬如喺公共交通工具咧，见到大家喺个手机度，可能都系睇紧书或者睇紧漫画。手机睇书可能少啲嘅，但如果你话你。拿到一本咧細細嘅平板電腦啊、K 字頭嗰個咧，你上網已經可以下載唔同嘅書俾錢，跟住你就係啦，睇完又可以幾個人一齊 share 喎。所以呢兩樣都真係幾難做啊！漫畫店同書店。 佢哋話彩虹村裏面有一間咧租漫畫嘅地方咧，佢話好多台灣愛情小説啦，佢唔靠賣精品嘅，真係出租二手書，大家可以望下喎。 係啊，精神食糧啊，無論係文字定係圖畫咧，對我哋都係好重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去信一啲曾经就香港近日情况发言嘅英国政客，要求佢哋停止发表错误言论。又话中方希望喺不久将来听到更正面同埋更尊重嘅语气。梁振英今朝喺社交网站回应话，并冇向任何英国国会议员发信，将会向英国邮报同埋相关议员查究，保留一切权利。英国每日邮报嘅报道中话，梁振英喺信中表示，正寻求英国政府调低语气，又指有关错误言论喺香港煽动示威同骚乱。佢话立即停止呢一种自由主义议程，将会系最理想方式，保证未来同中国发展成功嘅关系。收到信件的包括国会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报道形容梁振英是对英国国会议员作出直接恐吓，是前所未见，可能会激化英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两名警员和一名前警员涉嫌在北区医院病房袭击一名62岁男子，案件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17日再审，被警方搜证，以及被控方索取受害人的医疗报告。三名被告分別是24至30歲，其中兩人涉及一項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另一人涉及一項串謀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處理主任裁判官批准三名被告各以10,000元現金保釋，期間交出旅遊證件，不得離開香港，不得騷擾控方證人。處理主任裁判官又要求控方索取受害人的精神和心理報告。涉及将军澳连农场斩人案的疑犯被控三项伤人罪，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0月17日提讯，拒绝被告保释。50岁的被告任职导游，控方在庭上要求押后案件，等待警方调查，包括向受害人和案发现场人士录取口供，跟进案发现场和附近地点的闭路电视片段，进行认人手续，以及就现场附近找到的两把刀作指模化验和 DNA 鉴证。控方透露，被告和受害人互不相识，被告被捕之后承认是一时冲动犯案。记者协会日前接获一张在示威现场发现的怀疑伪造记者证，星期一到警署报案，但未获受理。当日发出新闻稿之后，警方随即邀请记协代表，寻日下午到湾仔警察总部录取口供，案件现已交由湾仔刑事调查队跟进。记协早前接获一张怀疑伪造的澳门论坛日报的记者证，记协再次呼吁各新闻工作者应该小心保管工作证件，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如果有疑问，应该向证件上显示所属机构查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0点，跌229点，成交金额44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5点，跌7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4跌2毫，盈富基金26.75跌2.5，美团点评69.95升个二，建设银行5.79升2仙，中国平安90.6跌2毫，吉利汽车11.62升5.8，友邦保险76.2跌个3，中移动65.85跌个1，工商银行4.93跌1仙，港交所251.6跌2.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6.49。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6，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23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4,055元，升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2美元，卖出1,5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Oh,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花田思雅，电力工作做之前一定要截断电源。 老细系工人都知道规矩，使乜咁麻烦啊？ 但系过路人唔知噶嘛，好容易会触电噶。 最紧要咧，加一个警告告示。 啲工人唔使睇下都知道危险噶啦。 但系过路人唔知啊嘛，有个告示牌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过路人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电力安全要做好，工友生命可确保。我系舒格连思雅。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思雅妹，我哋系咪差唔多要讲再见啦？ 是啊，花田姐，时候都唔早㗎喇，太阳好快就落山，天就会黑㗎喇。 哎呀，我真係好唔鍾意太阳落山㗎，佢搞到个天黑媽媽咁，而我家中又唔够光线，想做下针子吸引下男人，想研读下诗词歌赋，想进修下又唔方便。 我都觉得啊，但係唔怕，我会諗到方法去解决嘅。 吓，你会諗到方法点解决啊？ 俾啲时间我。七日。俾七日时间我，我会好好諗下，到时就话你知。总之七日后我会返嚟搵你嘅。 七日之后。 哎，思雅妹，你究竟喺边啊？成个礼拜都冇人陪我玩，我就嚟闷死咯。思雅妹， 花田姐， 思雅妹，你哋终于翻嚟啦！真系不见一日就如隔三秋啦。 花田姐，我终于谂到解决嘅方法啦。 真的吗？ 你跟我嚟啊！ 思雅妹啊，你平时带我去玩嘅地方好光猛，好多花草树木。你今日带我嚟咩地方？呢度黑麻麻，我乜嘢都见唔到，我好惊。 唔使惊， 咩嚟噶喺度？ 唔好惊，嗱，你数一、二、三， 啊，点解突然间咁光嘅？仲有呢度有个靓仔添， 系咪好得意咧？ 系系系啊， 呢个就叫做灯胆。 胆哦，这个球仔可以发光的，是不是真的好像水晶球那些朋友一样啊？ 至于它为什么会发光呢，那就是全靠电力了。 啊， 不过我想我会解释得不够清楚，所以我特登请了一位专家来解释给你听的。就是他啦，他叫做豪大师。 哦，原来这个靓仔就是豪大师。 对啦，豪大师，你可不可以讲下给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是电力啊？ 没问题啊。 豪大师， 正如你所讲，你想问什么呢？ 我未自我介绍啊。是啊，我是 为什么个山窿自己有回音的，没人在这里的。 豪大师， 除了思雅妹之外没人的。 我是花田妹妹。 哎呀，我头先以为你系嚿钟乳石嚟噶咋？ 啊，你何以见得我系一嚿钟乳石咧？ 好想钟啊，冇得食噶，系啊。哎，你人嚟噶噃？ 系啊，侯大师， 你有咩想问我啊？ 啊，头先话咧，点咩系咩电力话嗰、那个波仔点解会发光嘅？系啊，好得意啊！ 嗰、那个波仔咧就叫灯嚟嘅。如果你一盏灯就叫灯啦，你连埋几盏灯咧？ 就叫连灯咯。 哦，系啊， 盏灯摆高啲咧， 系啊， 就叫高灯啦。 犀利喎！ 闩咗盏灯咧，咪就叫闩灯啫。 咁有三盏灯，系咪叫灯灯灯？啊，仲争张灯喎！ 难怪冇人同你玩，你要匿埋喺个山窿度啦，你咁样嘅咧。嗱，我解释你听，呢个电力咧喺我哋嗰个年代嗰条村。已经是日常生活普遍使用的一种能源来的了。 吓，咁犀利噶！ 通过电力咧，可以驱动各种类型的电器嘅，譬如唔够光的时候可以开灯啦，热嘅时候可以开风扇啦，冬嘅时候可以开电暖炉啦，仲可以煮埋饭添。啊，仲有热水冲凉一样揿个掣，好舒服噶啦。 哇，咁如果我哋条村都有呢啲电力嘅话咧，咁我哋嘅生活咪会好方便、好舒适，可以好似你头先所讲嘅，有风扇凉，有电炉，又有煮饭，又有冲热水。 唔需要重复我嘅说话、 啊，我觉得好好啫，好美满啊！你嘅婚，你嘅生活， 你嘅婚姻唔会美满，佢唔会令你变靓啲嘅。 好美满你嘅生活， 系啊，花田姐。適當使用電力的話，的確是可以為我們帶來很多的方便的。不過如果使用不當的話，因電力而 什麼呢？ 因 引致的一些意外，你是不是想說？是 的，沒錯，因電力而引致的一些意外其實都有很多的。 有些什麼啊？ 包括呢，這個觸電、火警甚至爆炸，可以導致工人受傷，嚴重甚至會導致死亡的。 蛤？這個這麼帶來方便的電力可以導致死亡這麼嚴重，即是怎樣啊？那究竟有電力是不是一件好東西啊？ 首先我要向各位的市民就致歉的，可能由於豪大師魅力比較驚人，所以剛才師阿妹在留意我的時候，她的脷都卡了的。所以一間嘅情況之下，我會盡量減低我嘅電力㗎啦嚇。好啦，一言歸正傳啊，鍾宇石。 你都有電力嘅咩啊，豪大師？ 鍾宇石，你有咩問題想問啊，鍾宇石？ 我係花田妹啊。哦，我話你都有電力嘅咩嚇？ 哦，係冇錯。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嚿鍾宇石既可以俾人鍾，亦都可以愛嚟坐嘅。凡事有好，亦都有壞嘅。嗱，等我舉個例子你聽下啦。 你咁似嗰啲人講嘢嘅。 边啲人讲嘢？ 有啲人， 有啲人吓、哦，你条村仲有人咩？如果有，你就唔使匿喺度啦。曾经喺我哋条村度发生过一件事啊，咁样嘅，有一个工友进行紧一个照明设备接电线工作嘅时候，因为佢冇识到个电源总掣。 哦，系啊， 钟宇石，留心啲， 知道。 佢冇做足安全措施。 啊，咁点啊？ 咁啱有另一个工友。错误咁样开翻个钟宇石，你冷静啲。 系 错误开翻住个电源总掣，结果第一个电源嗰条线就令到第一个工友接电嘅时候死亡。 你好似讲紧鬼故咁样嘅豪大师，咁点样先至可以安全进行呢个电线接驳工作啊？我唔想因为咁样，因为用电而冇咗条性命啊！性命好可贵噶嘛，系咪？ 嗱嗱嗱嗱，涉及电力发生嘅意外咧，其实咧系可以避免嘅。 吓，系可以避免嘅，但系你又讲到会死，但系又可以避免。哎呀，我好论尽，我好矛盾，我唔知点啊而家。 花田姐，咁、其实咧就咁嘅。嗱，譬如咧，当工友要去检查一啲带电嘅工具或者设备嘅时候咧，就应该先将啲电源截断。并且咧要将啲电掣箱锁好，防止有人会唔小心去开翻个电掣。 哦，我要记住啦，要截断电源。 冇错啦， 即系 stop 佢系咪啊？ 系啦，好似头先咁样，阿师眼妹讲嘅时候，我拧转面，我等佢望唔到我，所以佢头先冇问题。 我又再问阿豪大师，点解你会有电嘅咧？ 好啦，嗱，钟宇石，你又听我讲啦。仲要喺个电掣箱上面咧贴上一张电力工作进行中切勿开启电源嘅警告告示。 点写噶咁多个字？ 你不如写翻自己个名先啦，钟宇石系啦，咁、你就可以避免。 其实我唔系咁嘅名噶，我叫花田妹啊。 你睇下你咁大个人，自己个名字都认唔到，真系几阴公。咁你就可以避免有人喺唔知情嘅情况底下重开咗个电掣啦。 冇错啦，花田姐，即系话咧，只要工友留心多啲。跟足安全施 工， 冇错。我又俾你电亲啦， 又望到你， 冇错， 系我唔好。 系跟足呢个安全施工程序，唔好贪快， 贪方便，就可以避免好多意外发生噶啦。就好似我咁，唔好望住豪大师。 哎，我呢匿埋咗喺钟乳石后边噶啦，已经。 豪大师，但我猛望住你，点解我都睇唔到？feel 唔到你嗰啲电嘅，啊，仲有我记住啦，截断电源同埋留心多啲，啊，我记咗咗呢几个字啦， 啊，系， 哎，你个对白唔讲嘅， 哦，系真唔系啊， 系啦，浩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嘅，我哋平时咧成日要用嗰啲工具，譬如刀啊、锤仔啊、斧头啊，其实都会损坏噶嘛，咁电力嘅装置又会唔会好似呢类型咁样有问题嘅咧？ 问得好，嗱，你过嚟望下。呢度有几条？ 往边 度啊？唔系叫你，我叫师阿妹，你过嚟望下呢几条绳状嘅物体。 哎呀，有公猪啊，系啊，我就系见到你嗰吊住嗰几条嘢。 哦，嗰几个系啱啱喺你个头度掹我哋头发嚟嘅，系咪觉得开晒叉披晒口啦？你觉得阴公咪啱咯？你头发好巷啊，真系。嗱，你再望真啲，呢几条叫电线。万一啲电线有损坏嘅话咧，应该马上揾啲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换咗佢啦，唔好留啦。 哦，即系好似换男朋友一样，系咪啊？ 诶，你又识呢三个字嘅？ 哎呀，我头先咧喺你唔觉意眼即口中听到，哦，啊，不过咁样啊，要专登就揾个人嚟换啊。咁其实呢啲自己换唔得嘅咩？师阿妹佢好聪明嘅，佢望两下啊，佢就识得噶啦。师阿妹嗬， 换电线呢啲咁专业嘅嘢，我点会识啊？ 咪就系咯， 我哋咁谦虚嘅咩？ 换都换咗你呢个朋友先啦， 啊，朋友唔换得噶， 所以咯。 有你再次相信朋 友，有冇人知佢唱咩歌咧？ 唔，哦，知啊， 冇噶。 边个唱歌啊？ 系啦， 冇 啊。 石头都识唱歌啊！嗱，呢啲嘢唔可以乱嚟嘅。修理任何电器，应该由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嚟负责，其他人系唔可以立乱嚟维修电器嘅。嗱，就算你系合资格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喺修理任何电器嘅时候，都记得要熄咗嗰件电器工具嘅开关掣，仲要切断埋个电源。咁先好修理啊！ 哇，好似好复杂咁啊！浩大师，你讲咗咁耐啦，唔知道要点样做，我哋条村先至可以有电力咧？嗬，系咪可以好快咁可以有啊？ 你哋条村要有电力，就同你要有姻缘一样，暂时都冇乜可能。 吓？点解啊？ 咁几时先至有可能啊？ 系咯，我都想可以过一啲舒适嘅生活，啊 哦。正如头先我所讲啦。你要条村有电就同阿钟乳石要有姻缘一样，变姻缘石咁啊，系好难嘅，基本上系冇机会嘅。 咁又经过几百年，我唔想啊！咁啊，我谂到，师阿妹， 嗯， 不如咁咧，我哋两个一齐搬去豪大师嗰条村嗰度住，咁咪得咯。嗱，我唔介意入埋佢屋企嗰度住噶，啊，我知道佢间房咧一定系好大噶啦，因为嗰度好似话咩话，有风扇凉啦，又有电饭煲啦，又有热水凉冲，好正噶嘛。 但系我哋咩都欠，系唔欠石头啫，所以系唔需要噶。 同埋我想话你听，啊，豪大师， 关于电力工作安全就好多嘢要留意嘅，譬如话工友而家户外做大电工作，如果咁啱得咁巧遇上落雨嘅话，最安全嘅做法就系马上暂停工作，离开有水。水嘅地面截断连接电力工作嘅电源，以免发生意外嘅。 嗯，浩大师，我都知样嘢，就系，是，无论有冇落雨，当要做大电工作嘅时候，喺开工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制定及实施相应嘅安全设施，例如要佩戴绝缘手套，使用绝缘胶脊同埋其他合适嘅绝缘工具等等。咁做起嘢上嚟就安全得多啦。 你强调咁多绝缘，唔使惊。我同你有缘分，不如我哋好好倾下电力安全嘅问题先啦。你呢个钟乳石可以留佢喺度噶啦。 我都系走先啊。 诶。 电力安全要做好，工友生命可确保。我系舒格连思雅。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是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的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西也会逐渐流逝，人生在世往往未够，还独占喜欢的那位，怀念够便放手才算实际，当作遗憾美，无谓半生不死，得不到更完美，牺牲世界之痛，若望你才知代价不菲，你还是你，明日与他一起，浪漫奇情总算合情合理，无下望我秒速枯死，即使再喜欢仍然高攀不起，没有资格去承认爱你，你的他长存不死，过老人谁手可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电光线共起流泪，哪有人惦记，只需将潇洒忍痛告别你，这么肤浅，不需要再怀念，松开两臂走出你视线，逃出我的心田，痛完便算前面有新开端，心境蜕变三方便能避免，无暇为你惹起争端，即使再喜欢谁手可得怎可以比，如临大敌便刚清共起流泪，哪有人免疫，哭干我眼泪掩盖我痛悲，伤疤被揭起，潇洒中逃死。 杜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愿有出路，不再伤害。 想说，问世尘还有几多人，睁得开眼沉睡去。 尚明今次的作品是呼应着时代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歌词里面提到不需枪炮只需对话，愿觉醒再无内疚等等，似乎都是香港人的心声。 愿你终于清醒，有没有 作曲林家谦，填词方浩文，编曲许创基、孔奕佳，监制许创基，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方浩文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先听过有连诗雅过路人啦。 行过路过咧就冇问题嘅，你系个过路人。不过如果你行过咧跌落地就攋翻扎沙就唔系几好啦。 哦，咁点解咧？我哋喺个节目度日日三个钟都系 keep 住趴咗喺度，跟住咧就 keep 住攋翻扎沙先可以令到我哋生存。 你记唔记得我我哋礼拜一定礼拜二嘅时候咪讲咧话有嗰啲黑卡嘅专柜客户咧 系 会 化妆师嗰啲啊嘛， 系啦系会透佢冇粉啊， 系 另外一个例子，系话咧佢哋会收到啲 order 就话喂唔该去咩地中海啊死海嗰度咧攞啲 你提供噶嘛呢个例子， 系我提供噶嘛， 系啊攞个地中海嘅沙同 浅水 湾嘅 沙嚟比较嘛，真系。 咁仲要系我女咧，你翻学校 做功课嘅， 做功课嘅啫。系 啦，嗱，但系个问题系，系咪呢个世界上所有地方嘅沙都立得走嘅咧？冇错， 你香港嘅沙都唔得嘅，你知唔知啊？ 系咩？唔立得走嘅咩？ 买晒噶嘛啲沙。 成哥买晒啲沙， 啲沙系佢俾钱买落去嘅话， 即系如果攞咗扎沙走嘅话，我偷咗阿成哥扎沙， 唔系噶， 真系成日都咁讲，我香港啲沙都唔可以拎走噶。 但我哋应该都好多人涉咗喺鞋底度嗰啲，算唔算啊？ 我成日都想讲嗰啲唔系天然嘅咩？ 唔系有啲系运嘅， 系啊，啲系运加上去嘅。 但我又冇谂过运， 但嘅都唔关成哥事啊，话 成哥俾钱嘅咩？ 咁边个俾？ 政府泳滩嚟噶嘛，唔系咩？ 吓嗱，呢啲就大家要睇下上网啊。 资 料啦， 真系唔知啊！ 其 实 好多外国嘅泳滩都唔可以攞人啲沙走啊，或者贝壳啊。其实香港嗰啲咩海下湾啊， 嗰啲一定唔得啦。因为嗱，嗰啲咩叫嗰啲梗系唔得咧？因为有一啲系叫保护区啊嘛。譬如嗰阵时阿祖你话去马尔代夫嗰啲咧，其实都唔得噶嘛。 唔系，香港都有好多嘅，即系头先阿田讲西贡区嗰边啊，唔同嘅地方都有嘅，佢哋都系受到保护嘅咁样。 沙滩嘅沙其实系唔俾大家拎走噶。 但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嗰句噶嘛，哎呀，带一樽。在爱琴海的沙给我回到香港做纪念就可以了，那样那些瓶中沙都这样来的嘛， 我 试 过收过法国的空气， 是 一个罐装的，你打不打开它，不要打 开，真 的不知道说什么， 你如果要打开都要拿个牛角包一起出来先， 是的， 要忍一忍， 不要打一次，一定要深呼吸。 他今次这个个案又真的离谱一点，还有又再次提醒你，其实游客真的很多种，真的不只是得某个国家游客先会犯禁嘅。 但系问题系你明知嗰度系景区，景区里面所有嘢系属于当地嘅。如果你可以拎得走，或者如果可以拎得走嘅，当地就一定喺嗰个景区就会有啲纪念品店啊，就会有当地嘢。 系冇错冇错， 俾你买啦，就唔系俾你擅自去攞噶嘛。 不过因为沙咧，我谂真系太多人都会觉得咧，会跌落地攞翻座梳，阿爸都够教噶啦，有咩问题？ 我谂，譬如睇你笔几多啦，譬如或者一樽仔咁，可能就应该冇问题。即可能是咁啊， 冇话一定冇问题噶。 如果佢系犯法少少嘅，你都系可以犯法。 即不过你个严重性就有轻重之分啦。佢而家个景区咧就喺意大利嘅撒丁岛，咁都好出名噶啦。虽然冇去过啦，咁原来佢里面出名系咩呢？是白沙，原来 是 白色嘅，就同头先嗰啲 唔系大白沙， 系 啊。 你而家咪大白沙咯？ 佢嗰个笑咧，仲要扮埋阿沙姐嗰啲。 佢唔系嗰只狮子啊！ 唉，激死你啦！佢话撒丁系啦，撒丁岛咧，如果有去过朋友咧，就知道原来嗰啲白沙好出名。仲要出名到咩咧？原来市场上有交易嘅价值噶。 因为佢白沙 系啊，即系有人会真系咧买呢种沙嘅喺市场上面，会当纪念啊，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当系玩咧，我唔知佢买完之后有咩用咧。咁有价有市咧，于是乎咧就有偷啦， 偷沙啦， 系啦。咁佢话有一对法国嘅游客，系啦，喂，原来法国，你唔好以为法国，哎呀，欧洲好高尚啊，冇错， 你冇讲净系睇， 周围都有， 都有嘅。咁佢偷咗沙，咁佢点样俾人知咧？就当佢摆咗佢嘅车度嘅时候咧，经过嗰啲监防边防嗰啲检查咧，就 check 到，仲要一 check 就一定系冇得走嘅，因为佢实在偷咗太多啦， 人赃并获啦， 即系你话。一个樽仔咧，一力多咁细，都还可啦， 揾唔到出处啊！ 佢有 我带嚟嘅磨砂 包 米， 佢有40公斤嘅沙偷咗，好似唔知有6个定10个嗰啲咧蒸馏水樽啦，满沙。 好想知道咧，佢过 X 光嗰阵时咧，嗰啲人会唔会觉得系咧啊？白粉嚟噶，系咪？ 系啊， 佢觉得系毒品啊， 咁 多，咁 所以 你带咁多沙嘅啫。 严重盗窃噶，原来佢呢个都已经算系 严重盗窃添。 系啊， 十公斤 沙， 公斤啊，系咪唔止公斤啊？ 40斤定10公斤啊？ 唔知， 你啲数量词差唔多啦， 好多噶。 所以呢个故事教训你跌落地。 算啦，唔好揦翻炸沙。 系啊，衰咗衰咗， 告你嘅。听见， 拜拜。